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一起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今早上听到的声音有我林慧在这里的。看一看你，如果你现在刚刚睡醒又咁啱先打开直窗，可能你都会感觉到外面的天气几舒畅的，因为室内录得气温是23度。23度应该是相当之舒服，同埋可以是精精神神令到你起身开展新一个星期的工作啦、学业啦，或者有好多咧可能要等待处理嘅事情。对于我哋晨光第一线嚟讲咧，今日亦都系一个新嘅开始。唔知道呢一个新嘅开始会唔会同你一齐同步出发咧？ 晨光每日一格。 今日咁重要嘅一日，1019。二台的新星新意，由我们晨光第一线开始了。当然要讲新开始新挑战啦。新的挑战人生每一日都可能会遇到的，无论是吃饭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原来叫了但不啱胃口的东西，还是在做功课或者面对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做做下为什么好像比想象中困难的。喂，但是你好像已经做紧，还有那个送已经叫了，那怎么办呢？当然是想办法解决啦。当然啦，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法的。有些人会选择自己拗爆头去想一个方法出来。有些人好像我这样呢，应该就会找一下旁边的角，喂，如果跟我一起吃饭的呢，喂，问一下你意见都可以的，不一定要自己一个人自己思量的。记住，每一个挑战一定有解决的方法。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新的开始，万事起头难，大家都明白的。但是难话难，不代表解决不到的嘛。重要啊，你要记住每个人的意见、感觉和态度可能不一样。但是只要你自己觉得够喜欢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的。 晨光 Coffee Time， 揀嚟咧，佢冠傑嘅賣身契有原因㗎。好多人就話：喂，你做嘢如果好辛苦，係咪好似賣咗身俾間公司咧？都係嗰句啦。如果你自己咧係有足夠喜歡嘅話，邊度係賣身啫？你多謝佢俾機會，你都嚟唔切啦。今朝早 Coffee Time 咧，准备咗同大家当然系讲下啲疫情相关更新嘅数字。嗱，琴日咧见到有好多人咧都赶住尾班车咧去到油尖旺嘅检测中心嗰度咧就采集样本，累计咗咧系接近咗 1.7 万人咧去完成咗检测噶。政府咧设咗呢一个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嘅油尖旺临时检测中心，即系话18号晚咧嘅结束运作啦。咁全日咧就有1267人咧去咗采集样本，连同三间咧早前已经停止运作咗嘅临时检测中心计算啦，其实呢四间嘅临时检测累积咗咧系16800多人咧系去咗做呢个检测。咁而截至到琴晚咧，其实呢一啲嘅检测安排咧已经系完成咗15000多个样本嘅检测噶啦。政府早前咧就针对住社区爆发嘅群组地点啦，喺湾仔啦、葵青、九龙城同埋油尖旺四区咧就系各设立一所嘅临时检测中心，为市民咧提供免费采集样本同埋检测嘅服务噶。咁而呢一啲检测中心停止运作之后咧，其实市民咧依然系可以去到医院管理局46间普通科门诊诊所嗰度咧，就系领取呢个深喉唾液样本收集包咧去进行免费嘅病毒检测嘅。咁至于样本收集包的派发时间呢，其实已经延长了，去到星期一至五上午的9点至到下午1点，同埋下午2点至到5点啦。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自己多啲留意详情去做一个检测啦。 所以。 个时候咧，突然之间将会有多一把声音，到底系我叫醒佢定佢叫醒我咧？吓、啊，早晨啊！早晨啊！啊，即系到底点解咧会多咗把声？平时咧可能大家都习惯咗咧，六点到七点咧就得一个人喺度嘅啫。咁但系今朝早呢一个时段咧又多咗一把男声喺度。 系啊， 系啊， 可能 只不过早翻嚟啫。 你第一隻歌呢阿林慧你又未点俾我听嘅。 咪 卖身 体。大家咁话啦。 卖身体咁样。 大家咁话啦。 咁当然呢即係当我应该就係晏少少先开声嘅。咁有阵时人做嘢好奇怪抵唔住嘅、好似要出一出现咁样。咁我係喜欢由头到尾嘅感觉嘅。即係我喜欢如果节目开始嘅时候咪喺度囉。咁结尾嘅时候或者一起走啊、喜欢呢个感觉嘅。 喂你好似连瞓觉时间都卖埋俾呢度喎。 都可以咁講嘅，不過少少時間咁啊，開頭嘅時間咧，我反而好喜歡享受做一個聽眾，聽阿林慧講嘢。 哦， 咁我喺度係真係嘅。 你又問下我驚唔驚啊？你企喺我後邊 啊？我完全唔驚，你驚唔驚啊？ 我唔驚， 你唔驚啊？唔驚就得。你如果後我而家坐喺你前面啊，如果你覺得後邊有人，你就驚啊。 咁你如果見到你，唔好話俾我聽啦。 你就驚。咁啊，靜華一路坐喺度嘅時候，咁啊，聽阿林慧開始講嘢嘅時候，我突然间个心好定啊！ 点解咧？ 永远所有嘅一开始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好飘忽嘅，好迷惑或者好迷糊，究竟系咪咁样做，系咪咁样做咧、就算去到我琴晚临瞓之前，我都觉得啊，开始新嘅一次晨光第一线啦，系咪咁样咧？咁我翻嚟一坐低，见到阿林伟一开第一句声，我就觉得。是咁咯，就是咁样咯， 咁就好啦。咁所以呢一个新嘅开始咧，除咗系我哋自己之外咧，亦都希望咧听住我哋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嘅朋友，是都系一个新嘅开始咯。 咁 呢一种好紧要。 我听你讲嘢。 系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即刻咧揾嚟一啲正能量嘅故事，非常之紧要。我觉得无论人生咧面对住任何挫折同埋挑战都好咧，最紧要自己自强不息就系非常之重要啦。嗱，有啲人咧喺呢一个奋斗嘅过程里边咧会有气馁噶，希望藉住今朝早分享嘅呢一个正能量卫星嘅故事，可以帮你打打气啊！见到报纸咧，见到有一个故事，讲咗咧就系有一个妈妈咧中风，咁啊而之后咧有一个轻生嘅个案喺家庭入边啦。双重打击之下咧，23岁嘅女孩子竟然可以发奋成为护士，圆咗妈妈嘅遗愿啊！嗱，面对住家人嘅离世等种种嘅打击，其实可能咧唔少人都好难接受啦。一个年轻的女子咧，本身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噶，但系16岁嗰年咧就经历了妈妈中风离世，而事隔一年咧，亦都有患有抑郁症的爷爷企图自杀，令到佢深受打击。不过好彩咧，就有师长的支持啦，令到佢慢慢咧就可以走出阴霾，继续努力。这个女仔咧后嚟喺探爷爷嘅时候咧就启发咗立志咧成为一个精神科嘅护士。自此之后咧喺16岁嗰年开始就定立咗一个目标，为住呢一个目标奋斗，努力读书，而且咧就修读咗相关嘅课程，最后尾咧仲完成埋理想，真系做到护士。嗱，23岁嘅 Yuki 咧就谂翻当年啊，佢就话啦，本身咧同父母啦、爷爷同埋妹妹同埋嫲嫲啦，一齐都系住喺公屋嘅。咁而任职保安员同埋照顾员嘅父母咧，虽然收入唔多，不过咧仍然系投放咗资源，悉心咁样栽培佢哋两姊妹。放假咧都会抽好多时间同佢哋一齐共聚天伦噶。林慧芝嘅享受咧系虽然有限，但系咧佢都觉得好满足。虽然是这样，不过好景不常啊。当他升上高中的时候，他患有高血压的妈妈凌晨时分突然之间就中风了。 当时咧仲系温紧书嘅佢，听到妈妈大叫啊，咁啊出现咗一啲非常之辛苦嘅症状咧，佢都好醒目啊，即刻咧就向家人求助，而且咧就同爸爸咧一齐咧系送咗去医院嗰度咧抢救。虽然妈妈咧救治之后嘅情况系唔明朗，甚至乎咧系陷入咗昏迷，不过咧佢都系坚持住，觉得佢系有希望嘅。佢每一次去探妈妈嘅时候咧，都话见到佢本身咧系长长嘅头发，但系因为咧要接受一啲治疗啦，中风咁，所以咧就要剃咗做平头装，而且咧全身插满住喉管，都觉得好心痛。当然啦，因为屋企嘅种种困难，令到佢咧完全冇放弃过。Yuki 咧，最后妈妈虽然都系离开咗，但系咧佢亦都系记住妈妈嘅遗言，所以咧喺考 DSE 呢个公开试嘅时候咧，非常之努力咁温习。佢好希望咧可以读到自己想读嘅大学科目，一圆母亲嘅心愿啊！虽然咧当中亦都继续经历住一啲困难，因为咧除咗话系经济状况咧好差之外咧，头先讲到啦，爷爷亦都系患上咗抑郁症，而且咧系企图自杀。但系咧咁样唔会成为咗佢嘅绊脚石，反而咧成为咗佢更加想达成呢一个心愿嘅一种动力啊！所以佢最后尾咧就成功咁样读咗呢一个精神科嘅护理学荣誉学士课程。经过咗五年嘅寒窗苦读时间，而家已经毕业咧，成为咗精神科嘅护士啦。用咗八年嘅时间去达成理想，佢自己当然系既感动又开心啦。但亦都好感谢母亲咧生前嘅时候对佢嘅教育之恩，而且咧其实系种下咗好多佢自己之后咧会去坚持啦，同埋发奋嘅理想。其实呢啲小种子咧，可能唔系净系喺屋企有困难嘅时候先至发挥出嚟，反而咧可能细细个嘅教育开始咧就种落咗嚟啦。当然啦，去到有困难嘅时候，呢一种抗逆能力咧，就系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已经知道啊，其实如果面对困难，可以用一啲正面同埋积极嘅方法去解决。听完呢个故事咧，我自己觉得有四个大字真系好紧要噶，就系无论你遇到任何嘅事情都好，自强不息系好紧要噶。你自己都唔好放弃，咁人哋亦都唔会放弃你啦。仲有啊，如果连你自己都放弃嘅话，连个一小小成功嘅机会咧，可能都冇埋噶啦。所以记住啊，即使咧成功嘅机会系几咁微乎其微都好，只要你自己相信咧，一定有希望，你就可以由嗰一丝嘅希望冲破去，然之后可能真系成功就指日可待啦。边个知啊？ 看夕阳意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登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求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看夕阳意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那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仇与恨无

展望本周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星小一洗墨镜， 晨光第一线有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我林慧就请嚟小一升学专家 Miss Emma 教下今年升小一嘅家长们点样帮小朋友准备好你嘅小一面试啊！ 学校最想睇小朋友嘅就系佢哋嗰啲态度，系啦，好多时老师要睇嘅投入程度啦。佢个眼神啦， 系咪望咗地道咧？咁 系啦， 记住留心听住今个星期三朝早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有一种咧会挞着你嘅感觉啊！我自己觉得，好啦，早上时间嚟到6:56，唔知道你咧会唔会咧听住呢一个新嘅主题曲咧，会觉得诶，点解今朝起身好似有少少新嘅改变嘅？冇错啊，同我哋一样，你都系要面对新一日嘅新挑战啊！所以如果呢个钟数咧，你习惯咗系起身咧，准备可能要哇好快脆咁样换校服啊，换翻工嘅衣裳啊，然之后出街嘅话咧，都要提一提你啦，因为咧今个星期咧嗱，特别系学生哥吓，可能。比起上个星期，如果你都仲系着住同一套夏季校服，你会觉得哇咁凉爽嘅出到街吓。而家室外录得气温咧23度，相对湿度系75%。23度咧，我相信应该系适合着翻多一件外套啦吓。如果男孩子咧可能壮啲嘅话，你都觉得好凉爽啫咁。不过咧，真系自己都要注意一下啦，保重身体，因为咧有好嘅健康咧，同埋好嘅体魄咧，先至可以做到你喜爱嘅事啊嘛。我面前就有一个人做紧好喜爱嘅事啦，我知道。 繼續同大家傾下偈 咁 樣，係啊！正話阿林慧講到咧，男孩子如果你覺得自己身強力壯，著多件衫咧，希望大家放低呢個諗法，因為今朝係真係有點凍。 係咪？我琴日自己中咗計嘅， 點解啊？ 因為我自己琴日都係6:00翻到嚟啦，咁我都係5:00出門口啦。我一落到街，點解咁大風嘅？ 係啊， 同埋原來真係幾寒嘅，咁早起身。 嗱，我今朝翻嚟嘅時候咧，咁咪好耐都冇試過話。叫做啊，天都未光就出門口啊，零舍有另一種感覺。譬如之前咧，成日都話啦，任何地方你住嘅城市啊，日頭係一個世界，夜晚係另一個空間嚟噶嘛。咁我哋平時咧都係啊，見到日光日白，我哋出門口啦。所以你去到夜晚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好有一份危機感嘅。調翻轉頭，如果你經常係夜晚生活嘅朋友，你去到日頭嘅時候又有相同嘅感覺，永遠都係調轉噶嘛。 危機感， 有種危機感，所以成日都話以前啊，我哋夜晚我僆仔時代啊，唔好去旺角啊，夜晚唔好去旺角啊，好得人驚啊！即係旺角係第二個世界嚟嘅夜晚，咁即係等於一樣嘅感覺，因為夜晚我哋好少出街啊嘛。好啦，到今朝咁我出嚟嘅時候，見到另外一個嘅香港，另外一個時間嘅香港，黑掹掹。未開燈，咁有好多人已經喺度揾緊食啦，即係呢個就係香港嘅地方，24小時，大家有好多人喺度做緊嘢咯。咁而家就重新再攞翻起一個唔同時間嘅世界。以前我做節目都係做晏少少咧，咁而家由今日開始咧就會係。一早起身就會同大家同步呼吸， 冇錯啦。希望呼吸到嘅空氣都可以令到大家咧就係精精神神開始新一天，開展新一個星期啊！ 晨光百科。 当然啦，要提提你嗱，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9度，诶，即系终于都掂唔到三字头。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啊。今朝早咧就习惯咧一起身都会睇一睇天文台嘅一啲告示嘅。哦，原来咧讲紧东北季候风咧系影响紧广东。另外咧亦都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亦都系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可能望见季候风三个字，哎，好似好熟悉咁样啊！除咗话知道有一首歌叫做季候风之外啦，到底我哋香港人对于季候风嘅认识又系有几多呢？今朝早同大家讲下季候风系乜嘢嚟嘅咧？嗱，天文台咧对于每一个天气气象咧都有一个定义噶。咁啊，见到佢话啊，由于海洋同埋陆地受热嘅程度唔相同，地面气压咧出现咗显著嘅差别，从而导致一股有季节性嘅特续气流啊，持续气流应该话。所以你话咧，有时擦两对眼线，你会唔会呢一刻都系同我一样遮对眼呢？喂，而家疫情真系唔好遮眼啊！原来咁样咧就称之为季候风，即系季节性持续气流，咁就点啊？我再查一下咧，网上都有好多唔同嘅资讯都系关于季候风噶。原来咧，其实季候风咧亦都叫做季风噶，系周期性嘅风嚟嘅，亦都随住季节嘅变化咧，并且盛行风向咧，季节咧系达到120度以上。主要发生喺呢一个嘅季风地区啦，例如好似亚洲啊、澳大利亚嘅北部沿海地带等等，咁即系其实都同沿海城市系有关系嘅。你又知唔知道季候风嘅历史系点呢？原来咧最早发现季候风呢一样嘢嘅咧，就并唔系我哋华人，反而系阿拉伯人。因为古时代的阿拉伯商人呢是用风向呢来到去看到他的一些变化呢从事航海的活动。而当时的人呢就很盛行呢用这些季候风，因为呢他已经有一定的感应性在这里嘛。同埋因为每个季节都会转变，所以呢自然就知道那个季节的转变，欸，可能对他们的航海活动呢是有一定的影响哦。在17世纪之后，随着欧洲的商人在不同的地区进行了海事活动的增加，人对季候风的观察就变得更加细致了。刚才也讲到，其实有不同的温度空气形成了季候风，其实海水和陆地都是有关系的。因为海水的溶热程度就比陆地高，所以如果陆地在冬天的时候的降温，而在夏季的时候的升温亦都是比海洋快和明显的，所以造成了这个温度上的差异，令到空气受热的时候膨胀，密度就相对降低而向上升，所以就令到夏季的时候陆地的气压就会高过这个海洋。而冬天的时候咧就调转啦，所以咧话季候风区咧喺夏季同埋冬季咧系会相反噶。无论咧今日系吹乜嘢风，由边度吹去边度都唔紧要。而家我哋资讯好发达嘅，每一朝起身，只要你扭开收音机，特别系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都有资讯嘅更新，而且会话俾你知今日嘅天气系点啊！唔知道你呢一刻咧系咪食紧早餐，定还是换紧衫咧？6:43，希望你都系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平时如果想叫醒自己咧，林慧就会用一个方法，好简单，就系听下啲好嗨嘅歌。 一洗墨镜， 晨光第一线 有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我林慧就请嚟小一升学专家 Miss Emma 教下今年升小一嘅家长们点样帮小朋友准备好你嘅小一面试啊！ 诶，学校最想睇小朋友嘅就系佢哋嗰啲态度，系啦，好多时老师要睇嘅投入程度啦。佢个眼神啦， 系咪望咗喺地度咧？咁 系啦，记住留心听住今个星期三朝早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时间来到早上的6:4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早的这个钟数会有芭比林慧在这里的。嗱，早晨之余呢，大家如果现在是真的正是很忙碌地准备着翻工翻学，当然有很多朋友呢除了说准备之外呢，亦都是驾驶之中或者是工作之中。如果你都能够呢跟我们一起在空气中相伴的话呢，亦都可以一起看看到底有些乜嘢咧？新闻嘅故事咧，值得我哋一齐分享一下。最近咧就见到有一单嘅新闻咧，系讲到话一啲嘅流浪动物啦，令到俾人哋捉咗，然之后咧就系酿成咗一啲咧唔系咁好嘅惨剧嘅。嗱，讲到元朗咧，上星期咧先后就发现咗有呢啲嘅虐狗啦，同埋怀疑疏忽照顾动物嘅事件啊。其中一宗咧就系涉及超过40只猫狗咧，系置于呢个村屋门内。咁啊，最终咧由呢个爱协啦，同埋渔护署嘅人员咧就系捡走噶。啊，到昨日咧，其实早上大概11点，有行山人士途经咗大塘黄泥坑村咧，巴士站附近一个空置嘅铁皮屋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入边咧系有大批嘅猫狗同埋多个铁笼。至于部分猫狗咧，更加系被锁到去铁笼之内，怀疑咧系有人虐待动物咧，所以就报警啦。嗱，警方、爱协同埋渔护署嘅人员咧，亦都系接报到场咧去调查事件。初步确认咗咧系有一共62只嘅猫。猫狗狗咁啊，现场咧有水同埋有粮啦，咁于是咧就联络咗位置嘅呢位人士啦。初步咧就唔涉及刑事嘅成分嘅，不过咧就列作咧系呢一个嘅协助警方咧系会协助处理案件嘅。其实对于呢一啲咁样嘅情况咧，到底点样会发生咧？点解会有咁多呢一啲嘅动物咧，系喺呢一啲嘅环境里边咧？嗱，讲到原来涉事嘅铁皮屋入边咧，系有一啲嘅太阳伞啦，有数十个铁笼，同埋咧顶部系吸住帆布，叫做好似咧应该唔会话直接俾阳光射啊，或者系俾呢一个雨打啦。唔会风吹雨打咁样直接，但系咪就代表咁样系可以啦吓？有冇考虑过到底啲小动物系点样去生存呢？如果喺呢一个咁差嘅空间，只系提供水同埋粮食嘅话，系咪一个适合俾佢哋去居住嘅地方呢？嗱，爱护动物协会咧就表示啦，佢话咧爱协嘅督察咧就接报咗市民到场啦，就只发现咧喺呢一个位置有猫狗咧系俾人哋弃养喺路边，于是咧就要求助啦。咁啊，督察咧，琴日嘅上昼咧，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原来咧，沿住山路咧，摆放咗20个咧，系有猫只同埋狗只嘅动物笼。咁而山嘅尽头咧，有间石屋入边咧，亦都系有20个咧，系养有狗只嘅动物笼啊。由于咧，用眼所见咧，见到所有嘅笼入边咧，都净系有水啦，有食物兜啦咁，所以咧就估计应该咧系有人去饲养佢哋噶啦。咁但系咧，因为屋入边咧当时系冇人噶嘛，咁而且咧动物嘅数量咧都好多嗱。头先你谂下，讲紧20+20+20，即系差唔多成60个笼噶咯吓。咁啊，发言人就话啦，初步去检核咧，发觉咧系有30只狗同埋32只猫猫。咁好彩嘅咧就系所有嘅动物身体都系叫做健康状况正常啦，而且咧已经系绝咗育噶啦。咁而且发现咧，到部分嘅呢啲狗只咧，身体入边咧系更加系有晶片添嘅。咁啊，现场所见，所有嘅动物笼入边咧都系有食物啦、有水啦，同埋有嘢遮住。咁附近咧亦都发现咗好多个宠物粮咧系收咗喺附近嘅。 嘅。虽然咧就唔系同一个位置，不过咧就好相信系叫做有人养。但系养嘅时候咧，又养到一个咁差嘅环境啦，而且又唔系成日可以咧系去到照顾到佢。咁有啲人咧就话啦，其实咧呢一啲嘅案件咧就应该要去惩罚啦。但系琴日咧初步见到咧就系话叫做呢啲案件系求警调查案件啫，并未列入系任何嘅刑事案件嘅。到底你又点样睇呢件事呢？我自己就觉得，如果咧真系要去养动物嘅话，即使你自己咧系一个好心人啦，叫做收留佢哋咧。但如果你冇能力为佢哋提供一个咧正常或者系对佢哋好嘅居所，将佢哋咁样弃于山野，绝对唔要得咯。有时都可以振奋人心嘅，听住熟悉嘅旋律，有时咧都可以令到你精神啲，或者咧朝头早心情好啲。我自己咧都中意听下啲纯音乐噶，但系如果纯音乐咧都有相当嘅节奏嘅话，都可以令人鼓舞啊！再次提一提你啦，听紧嘅节目系《晨光第一线》。希望你今日咧都可以喺我哋嘅伴随之下有一个新开始，勇敢咁样面对你嘅新挑战。 他枕着我胸，糖酥星星，美丽原是这光景，让那热浪轻轻减退。冲击吹向安静，他枕着我胸，旁听心声，说你明白我心境，愿再用力紧紧相贴，我的心在应，情在眼。中影，爱于心中静，难自禁热情

光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7:07，咁直播室入边咧有继续有林慧喺呢一度啦。咁当然啦，即系除咗我之外咧，亦都可以多一把声音同大家咧讲下嘢，倾下偈嘅。 早 晨， 早晨，早晨啊！ 早晨。 以前咧不嬲咧都话啦，24小时见到人都可以讲早晨，特别我哋做呢一行咧，夜晚都话早晨，早晨。啲人最初就会问啊，点解你要叫早晨咧？夜妈妈，咁唔叫早晨，你可以叫乜嘢 ？Hello，Hello。 咁但系我哋唔系个个都系卖虾噶嘛，咁所以唔系个个都系 Hello， 所以叫早晨咧，永远系最啱数嘅，因为永远早晨俾人一个感觉咧，就系可以好似一个新开始。我啱啱见到你叫声早晨，大家就要开心。咁所以我每一次做任何时段嘅节目，我第一句都会话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第一次讲呢个名字啊， 系啊， 晨光第一线，大家好啊，我系。陣間講 呢個關子已經賣咗幾次啦其實咧我都覺得係嘅早晨呢一句説話咧，無論你任何時間講咧，都係最有活力同埋最有朝氣嘅一句説話嚟嘅。 係啊係啊，咁啊成日都話啦，譬如話今次嚟到呢度今日第一日啦，10月19日咁樣嘅，我成日話第一日做節目，永遠同聽眾咧有一個蜜月期嘅。咁蜜月期究竟有幾長咧？你覺得？ 我觉得是冇的。 冇的。都有的一日啦。 有咩有一日啦、 以前呢就说蜜月譬如你结咗婚都知啦、蜜月 honeymoon, 感觉上好像是一个月、即是有一个跟大家温温馨馨的时间嘛。咁但是我自己觉得呢，譬如做广播做电台节目呢，其实所谓的蜜月是一日。即是今日我们就会是开开心心。但是如果今日做得不好，听日就会不要说听日。陣間已經好快會知道， 我都相信 係 陣間已經知啦，好多嘢嚇，亦都有啲嘢咧，陣間好快要需要知啊，都係啲交通嘢啦，係咪先？ 唔知會唔會落雨咧？ 我點知啊？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你問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问边个咧？梗系问你啦！早晨啦、 啊，早晨啊 ，Bobby， 早晨，钟哥， 真系啊，你咁噶， 唔知点叫啊？系啊， 唔使叫佢噶啦，当睇佢唔到得噶啦。 哦，咁又唔得，咁大个人喺度咁样。咁啊，讲交通先啦，好嘛？咁啊，有个新鲜嘢啦，就系港铁咧，为咗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咁东铁线咧由头班车至到7:00，部分列车咧系会来往罗湖站嘅，咁罗湖站会局部开放啦，但系落马洲站咧就仍然关闭啊！搭港铁嘅朋友可以留意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已经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咁狮隧嘅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咧去九龙方向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咁喺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咧，近住康湖居呢一段都系挤塞嘅，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嘅，就系咁样啦。 我可唔可以有嘢问你嘅？涛 可以问啊，随便啦。 真系噶系嘛？ 你有咩想问？ 唔系，因为我成日咧每日朝早听晨光嘅时候咧，咁同平时听交通消息嘅时候咧，听到阿 Toby 又好或者 Didi 都好咧，佢哋啲语调系唔同噶嘛。喺晨光嘅时候轻松啲，咁、平时喺新闻报道之后播嘅交通咧就会 严肃少少啦，系啦。都係嘅，呢樣嘢就因為呢個環節比較開心，大家傾下偈咁樣嘛，咁所以我哋就用個輕鬆啲嘅手法咯。 咁即係平時你哋喺新聞之後講嘅就唔開心嘅。 唔係就想大家認真啲聽咁樣咯，所以就用呢、這個咁樣嘅。 咁即係想而家唔好咁認真聽啊。 而家係咯，輕鬆玩下。 哦，你弊啦，你答係 。我驚俾阿鐘哥咧叮走我啊！ 你以為你而家答係就唔會咩？ 我唔知，可能即刻叮啦，而家可能。 冇嘢冇嘢，唔該曬你。 啊，唔好咁講。 係啦。嗱，咁啊，即系咧，听完呢一个嘅交通咧，当然要睇下天气啦。咁啊，天气方面咧，我哋话 O， 早晨啊 O， 早晨 Bobby， 早晨啊， 早晨啊 O， 系啊。 喂，点啊？而家出边嗱，你唔好话俾我听，出边啲嘢即系乱咁讲，因为我今朝都喺出边翻嚟。 系啊，冇几耐之前啊。 系嗱，先讲下天气方面啦。今日咧凉凉地嘅，应该要披翻件外套仔啦。咁啊，另外咧。睇向天空咧，咁啊，今日咧密云啊，而且咧能见度咧就麻麻地高啦。咁啊喺九龙呢一边咧望去香港岛啦，见到咧普遍最高嗰啲建筑物咧都蒙蒙地啊，好似我个姓咁啊。不过咧朦胧美咧就带俾人咧一种神秘感啊吓。咁啊原先咧就未揭开啊大哥嘅面纱嘅，点不知 Toby 啊已经 倾 呼咗你啦，已经倾呼咗你啦。咁啊我 堅持嘅個劇本寫七點半咧， 就係、是、七點半嘅，係嘅。 呢個就係七點半啦。嗱，今日咧見到翻工翻學嘅人咧，腳步都密啲啊，可能咧因為星期六日啦，休息得耐啦，咁啊今日咧都遲咗少少起身咁樣翻工翻學。不過唔緊要嘅，最緊要咧掌控到時間啊。咁啊，聽實晨光第一線咧，你就會知道更加多資訊啦。仲有啊，提你起身啊，大大聲咁樣同你講，喂，精精神神食早餐啊，咁多位。 不過我問多一句啊，歐啊。而家出面而家你见到啲人咧，大部分人仍然系以呢个夏天嘅服装出现，定还是已经着翻件外套，好似一个秋天嘅时装展咁样咧？ 喺时装展就有啲咁嘅放味出咗嚟啦，真系咧有啲秋意咁啊！大家都系时候换季，而且咧即系感觉上啦，疫情啲啲放缓咧，咁啊过去嘅星期六日喺叫嗰啲叫咩啊？shopping mall 啊，嗰啲咁嘅叫做買嘢嘅地方咧，其實都畫見到好多人去買嘢啦，可能係添置啲新裝啊，咁所以咧，好似鐘哥咁樣講，哎呀，我都講咗添，好似大哥咁樣。 喂，呢個遊戲幾好玩喎！ 終於都開估 啦，咁樣。 嗱，不過阿歐啊，你陣間翻嚟嘅時候，麻煩幫我做一件事得唔得啊？ 乜嘢啊？講啊！ 你陣間去揾阿胡世傑，叫佢唔好再著背心啦，天氣凍啦，著翻件衫，添啲衣服，好冇？ 好。冇问题， 好唔该晒， 见。 好啦，咁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都要同大家讲下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样噶，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本周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地区咧嘅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噶。现时室外的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8%。提一提你咧，就系呢个嘅空气嘅健康指数是2-3，是属于低水平的。希望呢清新的空气伴随着非常之好的心情，一个新的开始又要开始了。 也许要世界完全和平并未实现过，也许要每个难题完全解答是错，我不过要你答应迷途问路便问我，要与你去到哪里爱到哪里不算罪过，情侣间是为什么爱到要生哭到要死，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太快，说我爱你也许要去买豪华游轮实在是浪费，也许要看透内面如何不切实际，我只要与你能遇上人盛夏并换季，怕每个季节你会太冷太暖不算昂贵，情侣间是为什么爱到要生哭到要死，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而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我爱你永远请大拜说我爱你， 请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Kitty 揾嚟嘅有 Andy 何安达。早晨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今日咧，我哋就想讲下呢一间嘅快餐店啊 ，Burger King。之前咧几有趣，佢哋自己咧就要求米芝莲俾一粒星星佢。 係啊，我哋香港人都好熟悉㗎啦，呢一個網上平台叫做 Change.org 啦，即大家有啲乜嘢要求呢就上去聯署啊咁樣。咁喺比利時呢間快餐店個 CEO 呢好有諗頭啊，佢呢就擺咗個訊息上去呢，就係話佢個講法呢就係、是、我哋想，跟住呢就唔係我哋需要，跟住話唔係是我們值得是要拿一個米芝蓮的一粒星，那就給什麼呢，就給他們新出的一個是安格斯的漢堡包，這樣他就說請大家就簽名支持我們，他定到個水準很低的，他希望1000人簽名支持，那我最近進去看900都未到但是個問題就是這樣，我想米芝蓮呢自己亦都今年其實都幾慘㗎，大家知道好多餐廳根本唔開啦，咁佢哋評都冇得評㗎嘛，咁年底就要出呢啲星星嘅名單啦，咁就各施各法啦，有啲地方呢就延遲啦，但係整體上呢佢哋都話會用網上公布，咁亦都可能呢係有啲地方要用返去年嗰個評分就算啦，咁但係咁難得有一個快餐店啦、啊、就自己主動提出嚟啦，佢哋亦都真係食住上啦，咁佢哋話好啊，我哋其實呢就已經派咗兩個呢啲神秘嘅食家呢、就去咗比利時同埋盧森堡嘅呢間快餐店嗰度呢就試過你哋呢個餐啦，但係呢佢就話我唔話俾你知住因為呢兩笪地方呢就好似即係盧森堡同埋比利時好似我哋香港同澳門咁樣嘅，係一齊評分嘅，佢呢就話我都係等到11月1號呢先正式公布。 哦，咁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幫大家宣傳一下咁樣啦， 可以係咁樣啦，大家互利啦，咁不過好多人就講話為我哋期望米芝蓮呢係坐落去靚靚嘅餐廳啊，服務好周到啊，係嗰啲㗎嘛。咁但係呢間快餐店嘅老闆就講話唔係啊，其實即係如果講服務，你要去一間有星嘅餐廳呢分分鐘要訂五個月。我哋就無論邊個人嚟呢，五分鐘之內一定遞到上嚟有得食。 即係講到自己嘅優點出嚟啦。 咁其實呢米芝蓮評分呢就有五大個標準啦。第一就係個產品質素啦，就是、你啲食物係點先，呢個最基本嘅啦。第二呢就係、是、嗰、那個烹調嘅技巧啦。第三呢就呢、是、個比較上係大家打個問號嘅。佢就話嗰、那個菜式呢點樣反唔反映到嗰個主廚嘅性格。 但係其實如果去快餐店食呢啲漢堡包應該係想每一次都係一樣，唔使食個性格㗎喎。 咁你可以話呢個就係我哋性格啦，唔知啦，咁就睇下睇佢最後點比分。咁就最後呢要仲有第四個就係味道要和諧啦、第五個呢就係你次次出嚟呢都係要有個穩定性嘅。咁我諗呢個快餐店呢就反而做到嘅，即係個水準平均呢一樣嘢。講到尾大家可能都會問嘅，即係其實米芝蓮出車胎㗎喎、哦。 係囉。 減乜鬼呢，做乜嘢。 喎係喎，點解會俾星星呢變 咗。咁其實原來呢即係呢個傳統呢喺法國開始㗎，佢哋120年前開始已經有㗎啦、但係比星嘅制度呢就係、是、近啲嘅，都係有成94年㗎啦。咁所以即係講返轉頭做車胎做咩做到平你知山丁啦，咁佢就係呢就係、是、呢個概念啦，佢推介你去某一間餐廳嗰度食嘢，咁佢其中一個講法呢就係、是、話啊呢度我哋俾星佢，你係好值得啦，三星咁就算啦，係特登呢係計劃一個行程去到嗰間餐廳呢就試下呢啲美食嘅，咁講到尾呢就係、是、你揸車去㗎嘛，揸車去你嗰條胎呢就自然有所磨損啦。 哦，其實係有關係嘅。哇，即係Andy 唔講完全聯繫唔到呢兩件事。但係最後我又想問一下 Andy 啦、一開頭嘅時候雖然佢哋自己咁有諗頭啦，做車胎就做到要去推介美食，因為你要揸車去嘛。但係點樣做到嗰、那個即係可信程度，或者大家都會覺得你評嘅就係好嘅，又唔覺得你係賣廣告啊，又唔覺得你係收咗錢啊。 咁所以佢嗰、那個评分嗰个方法咧，其实都几制度化嘅、第一，佢唔会俾你知道咧系咩人几时去啦。 系， 但系啲餐厅熟嗰啲就话，就系你一行入嚟话知啦。 系啊， 第二咧就好似再讲咧，就系有一套比较清晰嘅评分标准啦，而佢讲咧就话我哋出去试食嗰啲咧，全部都系名家嚟嘅。 哦， 嗰啲名家咧个名咧就唔公开。 系， 虽然咁样讲，即系其实你问都好啊。点解要信你呢？咁譬如喺美国呢，就好多人都觉得即係唔係咩之年呢，我宁愿信我哋纽约纽约时报。因为纽约时报亦都自己有咁嘅传统嘅。喺国内里面呢就都系佢哋自己比分。佢哋就讲话美国人嘅口味同你欧洲即係唔係之年似乎啦，倾向呢就欧洲口味嘅。咁大家食法都唔同， 是 要跟你呢都有啲咁嘅争议嘅。 咁啊，我哋睇下个结果系点啦。比利时就11月1号啦，香港系咪都系年尾就会出 嘅？系啊，上一次系12月嘅，咁我谂今年都应该系同一个时间㗎啦。 好啊，咁啊，睇下有冇机会约阿 Andy 你去试一试呢啲，睇下真与假啦。好，咁啊，今朝早呢唔该晒 Andy 何安达，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过。 好啊，拜拜。 梁荣忠，咩事啊？做咩咁叫我啊？ 崔杰彤，你之前做过晨光第一线，我都未做过，你梗系我前辈啊！ 唔系，你先系前辈，你老我咁多。 咩啊？ 你早我咁多入行，你先系前辈啊！ 叫埋阿欧、林慧、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点啊！哦， 喂，大哥，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我同阿 O 对上一次合作咧，已经系2009年啦。 嗯，真系啊，系啊， 即系有冇搞错？之后就到而家。 系啊，钟哥风采依然，完全冇变啊！ 四 D 啊， 系啊，果然系晨光第一线啊！吓，有啲晨光射落去个头嗰度。 系啊， 同埋你好啊，你住嗰区咧喺丁九区啊嘛，成日都听到 Didi 报交通咧塞车啊，7点几8点，所以啱啊，翻早啲4、5点咧，即系早上翻到嚟咧，完全路路畅通啊！ 即系好讲呢啲咧，即系令我谂起第二样嘢，即系讲开啊 Didi 讲交通咧，我永远经历咧就两个，必定系每朝的交通消息都会讲的地方的，屯门公路、龙翔道，永远都中的，是不知道为什 么。那你可以报料的。 是啊，我经常都打电话回来跟Didi说又塞了，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的。为什么龙翔道必塞？屯門公路一定有事， 係啊，有事故， 好奇怪嘅。 但今日完全路路暢通啦。 啊，咁早梗係 啦。係啦，所以咧 出門口， 以後咧都係咁早出門口。 哇！ 即係個個都用呢個速度。 係啦，嗱，接住落嚟10年都咁早出門口啊！ 好啦，咁但係出十年，好啦，咁但係出咗門口，揾啲嘢食下先。最近有一樣嘢咧，咁我就阿 O 就試咗，阿林慧試咗， 我未試啊， 我都未試嘅。咁就係某一個美式快餐連鎖店有一個新嘅產品。新產品咪新產品咯，咁你都係食啲新嘅嘢啫，叫做咁，但係無端端咧又會有人講嘢嘅，真係奇奇怪怪嘅有時啊，咁啊就係話嗰塊係咪講得夠餐肉啊嘛？餐肉講得嘅， 新少少嘅， 總之唔夠嗰塊啦， 咪我諗到點叫啦，叫佢林嘉欣餐肉，因為林嘉欣做代言嘅，咁啊有啲 林餐肉， 係啊林餐肉啦，叫佢啊林餐肉。喂，呢個林餐肉咧，好似出咗個有啲新聞出嚟，就係話喎唔合乎幾多幾多 mm 喎，咁啊有啲朋友咧就真係攞把卡尺去度， 呢個好奇怪嘅， 咪就係咯。 嗱，如果阿林慧你去食呢啲咁樣話明俾你聽有幾大，你咪真係會度 會。首先我唔会带定把尺先啦，除非即係你除非如果你话真係断量秤而又好贵嘅，譬如你去买一啲好贵嘅食材，咁然后你又好驚佢呃秤，咁你又唔识嘅，咁你都会带啲秤啊嗰啲，可能我好似秤过唔系咁上下喎，咁因为我唔识㗎嘛，咁我就俾人觉得有个数量呢可以同你去量化件事嚟讲啦，你唔谂住呃我啊，起码断斤秤你好似系咁样啦， 林慧讲 装空作势咁样 咯。呃秤呢一样嘢呢就系我僆仔时代去傳統嗰啲街市，經常都會出現嘅一個字眼嚟噶嘛，壓秤。咁而家相對你有個磅喺度俾你 變 咗啊嘛。咁以前點啊，倒多啲水落去，又或者嗰張報紙摺厚啲咁樣就壓秤啊嘛。咁而家呢個15mm，咁佢就有人啊，真係去度係咪15mm？好啦，你又會望落去真嗰塊餐肉究竟爭幾多，你先至覺得佢呃咗你，先至會去度啊？咁即係正話，我同阿林偉都傾嘅時候，可能係 如果是原本咁厚，得翻一半，咁你就會覺得係呃你嘅啫。如果爭十五同十四嘅分別， 我係睇唔出 嘅，睇唔出噶嘛。咁即係話會有人會真係好刻意地去睇一睇。究竟你係咪爭咗兩 mm 或者一 mm 咧？咁呢個就好奇怪。 嗱，呢個咧基於愛嘅表現，我自己覺得，因為太在乎嗰一樣嘢啦。即係你俾少咗少少我咧，我同你好計較，因為我太中意啦。嗱，好似咧阿大哥中意嗰啲咧。高达模型咁样啊！如果咧佢嗰盒模型咧翻翻嚟咧有瑕疵嘅，喺个纸盒嗰度，嗰个崩咗啊！ 会点噶？ 佢会嬲， 哇！真系会嬲，唔系讲笑 嬲啊！ 真系会嬲噶， 唔开心啊！咁样啊！咁意思系代表乜嘢咧？就系你太爱嗰样嘢啊嘛！所以咧，我有理由相信咧，佢太爱呢个咧，即系。林餐肉啊！ 你揾一个人，你介绍一个人俾我识，话俾我听，佢真系好爱一块餐肉。我真系未识一个人好爱一块餐肉嘅。 喂，但系呢个咧新少少嘅餐肉咧，都系大势所趋嚟嘅。睇到咧美国方面咧都有啲股市啦，咁啊有只股份都上市啊，叫 Beyond Meat 啊吓。喂，年内咧升咗100%啊，差唔多接近咗。 你而家先同我讲， 系 因为佢升之前你唔话俾我知咧。 系因为当时咧你仲喺开心日报嗰度好开心紧。 哇，你咁分嘅？ 我开心。嗰边嘅时候，你都要话俾我听佢升噶。 唔系，我以为你开心就唔需要钱啊嘛，钟哥。 咁而家你觉得我唔开心咩？ 而家开心 需要钱， 哎呀， 更开心咁样。 你讲得好啱喎，好，下次我有呢啲情报咧，话过俾你听。 少少话我知， 唔止话俾你听，仲话晒俾咁多神光嘅听 众。咁啱喎。 所以大家咧，即系如果真系去食嘢嘅时候咧。咁係的，而且個15mm 同 13mm 係會爭咗2mm 嘅。咁但係最緊要係你食嘅時候，你係咪真係感覺到你自己食得開心嘅啫？ 啱啊，所以我覺得，唉，有時啲嘢咧食咗就算啦，唔好望翻轉頭啦，唔好度啦。 还我自由，谁人能够忘情默然离去，有所保留？我爱得深，我爱得真，全是错漏。谁人曾说？无穷誓言常有，我永不追究，只知道我在未来孤单中一个继续走。请不必再继续怀念往昔温柔，要是爱人离去没法可补救，那些欺骗说话无谓再三回首，虽拥有最后已变旧。 有时啲嘢咧食完就唔使望翻转头啦，最紧要继续听住晨光第一线咪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署公布，今日起租用青衣华日酒店作为等候检测结果中心，为未取得检测结果的入境人士提供住宿以等候检测结果。卫生署表示，一般未在即日取得检测结果的人士，是下午或晚上抵港的乘客。署方會因應設施的容量和當日下午抵港航班的人數靈活處理，在下午抵港的人士亦都可能會獲安排在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並留在該處等候檢測結果。歐洲死於新型冠狀病毒的人數突破250,000，英國佔了接近五分一死亡病例。歐洲過去一星期新增個案上升44%，意大利新增超过11,000宗确诊个案，再创新高，再多69名患者不治。总理孔特宣布收紧防疫措施，冇好似法国巴黎等城市咁实施宵禁，而系授权市长可以喺晚上9点后关闭公共广场同其他聚集嘅地方。

拆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爆线，安装闭路电视。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有冇听过展翅清洁计划啊？ 梗系有啦，系劳工处一个帮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人揾工同埋提供培训嘅计划嚟噶嘛。 咁你有冇 like 佢哋嘅 Facebook 专业呢？ 有啊，个专业叫人人有本事，只要 like 咗，以后一有任何最新嘅招聘活动或者其他计划嘅消息，都会好快睇到啦。 咁好似几好喎、啊！佢哋仲有展翅青见嘅 YouTube channel， 入面有好多活动花絮同学员嘅励志故事。仲未揾到自己方向嘅年青人，可以从佢哋嘅故事中得到启发。你都快啲订阅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黄天怡。 我方子豪， 我哋决定一齐离开。 吓、啊，你哋都走？ 唔系，你听埋先啦。我哋决定一齐离开。 咁都仲唔系走？ 你听埋先，我哋决定一齐嚟 开新节目。10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昼3点到5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涉 三五成群， 我终于都摄到入嚟啦。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崔杰彤，早晨，林慧， 早晨啊！可以叫你啦， 可以叫啦，系啊，七点半钟，因为而家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梁荣忠、有崔杰彤同埋有林慧，大家好啊！早晨，晨光第一线。 早晨，好开心啊！终于喺呢一个时段里面同大家见面啦。我真系好耐冇试过咁早即系行翻嚟公司啦。哇、嗯，原来即系朝头早嘅感觉好醒神啊！加上入咗秋啦，咁啊、嗯、觉得好舒服。今朝咧系精神奕奕嘅，我之前有担心，因为有即系突然之间咧喺两日之间嗰个生活嘅常态咧转变咗嘛，咁但系好好彩啦，我寻日咧的起心肝早咗起身，所以咧就早咗眼瞓啦，咁、哦、我都觉得今日系有充足嘅睡眠，可以同晨光第一线嘅听众讲声早晨啦，一齐做节目啦，咁啊亦都开心可以同翻阿 O 即系相聚啊，系啦， 我哋同大家一齐我都好开心，嗱、嗯，譬如阿崔杰同你系做。过晨光啦，林慧做紧晨光啦，我就从来冇做过晨光啦。咁我成日都谂啦，咁今日第一日呢一个组合见面嘅时候，第一段说话应该讲乜嘢？即系成日话第一段说话应该讲乜嘢咧？谂嚟谂去咧，最后就系应该咁样讲。其实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大家心仪嘅电台节目主持嘅。咁但系去到10月19日2020年嘅呢一日咧，咁有另一个组合出现喺晨光第一线。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变成你哋嘅喜爱嘅组合，但系我系一个好期待嘅组合，因为等咗好耐就系、是都由开始接触到话最后成事到而家真真正正坐落嚟咧，都经历咗一段几长嘅时间嘅。咁去到而家呢一个人脚，咁我系一个满心期待嘅。咁所以希望无论我哋今日嘅成绩系点样，又或者将来嘅时间，我哋做咗啲乜嘢嘅东西出嚟，都希望变成一个你哋期待嘅组合啦。 系、我哋会俾心机做嘅。 系 啊，咁啊，今朝早咧第一单我想带俾大家嘅新闻咧就去远少少嘅，去到澳洲嗰度。唔知道阿 Barbie 同埋钟哥咧，以前系咪成日都会听到讲话沙滩有鲨鱼，但系呢？近呢幾年咧，好似少咗聽咧。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係嘅。 你咪睇咩戲啊？ 即係大白鯊唔係我個年代嘅，放心，係啦，我都係重温嘅啫。但我真係有重温過嘅，我覺得幾得意喎，即 係 你覺得得意啊？ 嚇，幾得意啊！我覺得。 你覺得咩得意咧？ 嗰啲畫面都已經好假，即係而家睇翻當然係啦，但係嗰陣時係一個經典嚟嘅。咁我想講嘅咧就原來喺澳洲啊，今年已經有7个人咧俾鯊魚咬死咗啊！ 哎呦， 鯊魚攻擊致死人嘅數目咧就近百年係一個 最高嘅紀錄嚟嘅。咁、我睇翻啲新聞先知道，哦，原來咧成日話有鯊魚啊，好驚啊咁樣啦。呢、這個數字咧其實係比較少嘅，即係俾鯊魚咬死。根據咧呢一、這個。澳大利亚官方嘅数据啦，即系喺即系有关于鲨鱼攻击人嘅啦，其实真系咬死人嘅数字咧系好罕见嘅。过去一百年嘅纪录显示咧，平均每一年你哋估下有几多个人被鲨鱼咬死啊？ 嗯，几多百年啊？ 过去一百年平均佢除翻开系啦，每一年。 如果真係真係不幸地啊，不幸地喺海裏邊喪命啊，即係因為其他嘅海洋生物啊，我相信應該都唔應該會多過二十個嘅。 嗯，我估係唔多過十個，因為你話平均啊嘛。 係係係啊， 因為經常聽到好多專家都話啦，其實只要人類唔好專登去襲擊海洋生物，海洋生物亦都唔會特意去襲擊你嘅。 係、你哋都估得好保守，亦都好好。答案咧係不足一個，即係除翻。原来我都几惊讶，睇到个数字，佢话除翻开咧，每年系只有0.9个人咧，系即系俾鲨鱼袭击致到死亡嘅啫。即系咁，我谂哦，有啲系受伤， 系咯，应该受伤都会有，不过就唔计落去咯。 但系受伤，我哋都应该即系送上一份祝福啦。即系如果你话不幸丧命，就更加唔好。 系啊，喂，但系咁讲，佢话咧其实即系从呢一个数据睇得到啊，鲨鱼其实并唔系中意咬人或者食人嘅。如果唔系咧，其实嗰个数字就唔止咁少啦，因为喺即系譬如喺头先所讲澳洲嗰个水域，即系鲨鱼出没嘅水域，其实随时都有成千上万条鲨鱼喺度噶嘛。咁所以好多时咧，好似头先钟哥咁讲啦，可能真系佢误以为你系佢嘅猎物。咁亦都咧有专家话啊，有时候俾佢哋研究发现咧，喺咩嘅时候鲨鱼会出没去到袭击人咧？第一就系比较深水嘅区域啦，即系游水嘅人系比较少嘅，被袭击到伤亡，即系去到深水。譬如你去玩冲浪咁样，即系去到好远嘅水域咧，咁就会有啦。第二个情况咧，就系可能嗰个水面咧有一大群嘅鱼群喺度啊。 咁啱你就喺里边， 系啦，咁啊。但系我哋即系去玩嘅时候，见到哇有鱼啊，咁样就埋去即系一齐好似畅泳咁噶啦嘛。咁但系呢一个动作咧都系危险嘅。咁啊点样去到避免鲨鱼嘅袭击咧？咁亦都有提到噶。佢话首先就系避免喺黎明啦，又或者黄昏之前去游水啦，即系呢啲时间就唔系咁好嘅。有一个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避免佩戴珠宝首饰啊。 哦， 系有时我哋譬如游水都未必会除晒所有颈链啊。咁样噶嘛，但系佢话呢啲发光嘅物品咧，系会令到鲨鱼觉得系一条飞鱼经过， 哦， 系啦， 因为佢灵灵地，然之后又可能藏到佢嘅视线咁 样。系啊， 崔杰彤，你有冇见过人戴珠宝首饰落水噶？ 唔系啊，但系有时啲颈链系 唔都有嘅，有啲即系更新嗰啲咧，我见过 珠宝首饰 嗱，唔系嗰啲话好多卡或者好大嚿嗰啲， 唔系非洲之星，唔系非洲之星。 我谂咩嗰啲上咗有翻咁上下年资嘅女人嗰啲咧，好大粒嗰啲珠 链，好大嚿。我想补充嗰啲同我谂嗰啲， 我跟正吓，系普通首饰，未至于珠宝嘅， 即系条银链仔定金链仔嗰啲啊。 同埋如果你话去玩潜水嘅，咁佢都有提议就话着一啲深色啊或者黑色嘅潜水衣咧，就可以减少鲨鱼咧就注意到你嘅机会。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啲常识嚟嘅，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你使唔使临尾讲一句啊？ 咩啊？ 我哋都系欺山莫欺水。 系啊，都系啊。嗱，呢个咧都系嗰篇嘅文章最后嘅终局嚟嘅，即系唔该晒钟哥。佢咧系咁讲嘅，佢话咧即系讲完咁耐之后，除咗大家即系增长咗知识咧，就系话海洋咧其实系一个大家共享嘅地方嚟嘅，并唔系净系属于我哋人类嘅。咁所以第一就系要知道呢一件事之外咧，亦都知道呢一个系有危险性嘅。 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 没唱片谱，余下这根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人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这里安心睡，等知音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管佢，给消失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谱，余下这根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 早晨，听过有 DJ 的最后一间唱片铺。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好啦，嗱，咁早嚟讲咧，我知道大家通常啲脾气都好好嘅，除非有啲咩突发事故嘅啫。人咧有时咧心情嘅嘢咧就好讲嗰个时间啦，同埋嗰日发生嘅咩事咧。就去嚟定嘅， 系 嗱结婚，你觉得应该嗰日心情应该点啊？ 紧张， 哇，系好难讲， 幻想下啫， 得你知啫，林慧喺呢一度在座。 嗱，如果你话讲我自己亲身经历， 我哋握手先， 系又唔使咁嘅。嗱，如果讲亲身经历咧，我觉得系心急啦，因为其实原来真系好多嘢搞噶，同埋咧亦都觉得会兼顾唔到嘅。 系， 即系虽然我哋叫做呢行咧，都叫跑惯时间啦，即系你知有时出去做嘢咧好赶噶嘛，要睇住个钟做人咧，望住好似够钟喎，够钟喎，要去下一个 run down 嘅下一个流程啦。咁结婚咧，其实都有呢一种感觉嘅。嗱，如果讲到话婚礼筹备方面咧。如果你而家咧，即系揾到一啲好好嘅團隊，譬如啲兄弟姊妹咧，好多時咧都幫手搞曬嗰日嘅流程啊，即係幫啲新娘咧就係兼顧埋啲服裝啊、首飾啊，又兼顧埋啲人情咁樣咧，咁基本上嗰對新人咧就應該相對地係輕鬆嘅。 但係會唔會揾到呢啲人出現先？ 你睇下你好唔好彩咯，我覺得，因為每一個圈子識嘅朋友都唔同嘅。咁我自己嗰陣時咧就唔係咁好彩嘅，因為我啲朋友全部都比較 唔熟習， 因為我叫做年。几细结婚啊？咁大家都喺嗰个团队里边玩嗰堆人咧，我算系第一个。 有冇后悔啊？ 冇。咁啦，嗱，我问下崔杰同先，你有冇做过姊妹啊？ 有啊。 咁你有冇负责即系要 keep 住啲新娘嘅首饰啊，或者系嗰啲服装啊嗰啲啊？ 人情啊。 我冇啊！我多數都係負責餘賓嘅，你知我有 餘賓， 就係你過嚟呢度啦，我招呼你啦咁樣。 咁佢就自己諗咗先嗰啲。 唔係呢個角色都好重要嘅， 咁係啊， 咁令到對新人可以即係保持好嘅狀態啊嘛，夜晚都。 嗱，我好坦白講，通常呢個新娘嘅思維咧係咁樣嘅。如果我係崔傑同我 best friend 咧。我请你做姊妹或者伴娘之前咧，我会谂过先嘅。 点解咧？ 因为你靓啊，即系咧，你明唔明啊？啲人通常都系咁噶嘛。如果个新娘咧就即系普普通通咁样啦，咁你请我咁靓嘅姊妹，咪抢晒镜咯。 不过呢、這个之前都睇好多新闻，都真系噶。 系 有阵时咧，好多摆咗一啲结婚相出嚟咧，有啲人就喺啲讨论区里边讲啦。点解你会拣呢个做伴娘咧？会唔会有啲蠢啊？即系有啲咁样嘅谂法。 我想问下个蠢系蠢喺边度？ 即系蠢喺个无论系新郎或者新娘，点解会揾一个抢咗个新娘镜嘅人翻嚟？ 但其实我又咁谂嗱，首先即系多谢你咁即系赞美我先啦。 我第一日翻工都要嘅， 我冇呢个意图。 唔 系 即系你 见 到一个即系比较咁素嘅我，你都咁讲得出嘅时候，你真系好人啊！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一对新人结婚，我又觉得唔系。覺得那天 就淨係話要自己成為眾人嘅目光啊、嗯！我覺得呢一個其實都係即係分享喜悦嘅日子嚟噶嘛。咁、嗯、如果嗰個真係你嘅好朋友嘅話，咁你冇理由因為佢靚啲或者佢身材好啲，或者即係男人都係啦，冇、嗯、理由因為佢個好朋友係靚仔啲，驚搶咗自己鏡就 唔請佢嚟噶嘛？ 唔請佢嚟，或者即係其實兄弟姊妹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係、嗯、可以睇住你成日嘅流程噶嘛。咁我覺得都唔會因為咁樣嘅原因而我唔使你啦，你晏啲先嚟啦，或者、嗯、啊，不过我真系有听过话，你今日唔使扮到咁靓啊，化浓妆， 你都有人咁同你讲过？ 唔系，即系我有听过人哋咁样讲咯、 哦。我以为你亲身经历添。 我冇。 嗱，因为点解咁讲咧？我近来咧就讲到阿钟哥讲得啱，即系讨论区成日都有呢啲新闻嘅，今次又上埋报纸添。 系， 咁其实咧都系类似我哋头先讲过嗰个咁嘅情况啦，就系、是、有啲新娘咧真系惊住有人抢咗个镜咧，所以就真系谂住唔安排伴娘噶。 嗯， 即系佢觉得有人帮。帮手咪得咯，唔一定要有一班姊妹团或者要有伴娘企正喺隔篱，因为伴娘嘅角色唔同啊嘛。嗱、 嗯， 如果你姊妹都好啲，姊妹企远少少嘅，通常影相 系咩？ 系啊，伴娘一定企喺你隔篱噶嘛。咁、哦、所以咧，即系有啲新娘咧会谂，一世人一次，梗系想自己最抢镜同埋最难忘嗰日噶啦，系咪先？又唔惊，即系又唔想话咧，人哋会平头品足嘅时候见到，哇、嗯，隔篱嗰个咁靓嘅，咁可能对自己又即系啲信心系争少少咁样啦。咁虽然我哋都觉得唔需要咁，但系有啲人就真系咁谂。 但调翻转头，如果我去饮嘅时候，我见到个新娘拣嘅伴娘同埋姊妹全部都系好骑呢嘅话咧，我会觉得佢心底唔好咯。 你有冇谂过咁极端？又唔一定好骑呢嘅， 唔系，即系我会觉得冇理由嘅，硬系即系一定会有啲 friend 系即系靓女啊，或者都即系睇得下眼顺眼咁样噶嘛。咁、 嗯、 如果你觉得一清一色都系咁样咧，你就会觉得咁机心重嘅呢个新娘。 即系正话以上嗰一分钟，崔杰同讲嘅嘢咧，我真系。好开心可以同你做拍档， 即系因为你都系咁谂咧， 因为一个好诚恳啊，好诚恳肯面对自己真实一面的崔杰彤啊， 唔系我冇做啲咁嘅嘢，但我系咁谂咯， 都系嘅，都系，唔系如果 friend 嗰啲你都会谂一谂，点解咁得意啊咁样嗱，咁啊讲紧呢单新闻系发生咩事咧？就系话因为咧有人咧早前就喺讨论区嗰度咧就讲自己结婚嘅嘢啦吓，咁呢一个咧就话因为咧个老婆咧筹备婚礼嘅时候咧就话唔谂住安排伴娘嘅。嗱、 嗯， 本身个计划系咁，通常两公婆会倾啦吓，咁但系咧，最嬲尾系有，点解咧？原来话因为阿老婆个表妹咧，就系咁哀求，喂，我好想一世人一次咧，做阿表姐你嘅伴娘啊，咁于是咧，佢哋又唔好意思，嗱、好笑，本身你咁企得咁硬。跟住你而家又唔好意思咯，咁到底嗰个原则点喺边咧？咁就唔知啦。咁但系咧，发生咩事咧？就系、是、哦，好啦。佢去到做伴娘嘅时候，咁你要揀衫噶嘛？咁、你揀衫，通常咧伴娘嘅角色就会陪住个新娘去试婚纱咁样啦。 系 嗱，咁伴娘又梗系会着嗰啲譬如晚装啊，或者姊妹裙咁样啦。啊，但系咧，因为有伴娘咧，同埋佢嘅妈妈，即系都系亲戚嚟噶啦。咁去到嗰个礼服店嘅时候咧，试来试去咧，都觉得嗰啲伴娘裙咧唔够靓。嗱，佢觉得唔够靓啫。咁佢初咧自己就唔系话谂住咧。要去搶鏡嘅，咁但係因為佢真係覺得嗰套衫唔夠靚喎，咁 佢對時裝有一種執着， 係啦，同埋佢又覺，同埋佢又覺得，或者嗱，或者佢係咁諗，我估啦嚇，佢可能又好唔想失禮啊表姐，咁於是咁嘅事到靚為止啦，係咪先？咁通常咧嗱，一對新人咁，你已經請咗佢嚟啦。咁你又唯有嘗試滿足佢嘅要求啦，係咪先？ 仲要係親戚，係 啦。咁你又有啲難嘅，同埋大家都兜兜面去到現場啦。咁於是乎咧，阿伴娘試下一條，試下一條咧，就開始試到婚紗咯。 係 嗱，伴娘係試埋婚紗嚇，跟住咧都覺得好似都唔係咁好，不如橫掂都係大家想我 靚，梗係唔係咁好啦？都唔係佢應該著嘅衫。 嗱，佢個角度 佢試咗上身，佢先知啊乜？ 係啦，跟住咁都係唔好，不如都係試下啲晚禮服啦咁。嗱、其實姊妹通常真係唔會搞咁多嘢嘅，我覺得。 同埋應該不過係咪得一個姊妹啊？ 係啊，咁、所以就 係咯，因為平時有幾個嘅時候，其實應該係一系列噶嘛。 係啊，同埋可能會有人出嚟出下聲啦，即係喂，都唔好咁樣啦， 你 唔好搞咁嘅嘢啦，係啦咁。咁跟住於是乎咧，就搞到我新娘好嬲啦，即係因為開始覺得喂親戚都冇情講。我话着婚纱啫，你虽然话叫做 表面上话叫俾面我，你唔系而家连婚纱都同我一齐着系嘛咁样啦。咁、结果咧，当然咧就系、是、本身系做好人啦，因为谂住话诶俾阿表妹圆佢个心愿啦、陪我做呢个姊妹啊，做呢个伴娘。点知最嬲尾咧就搞到发晒脾气啦，咁咁于是乎咧呢一个咧即系到底点样收场咧就唔知啦。 不过都唔会开心啦， 系咯，不过就成为咗一个新闻咯，因为咧即系都好嬲啊，所以就闹到上晒报纸咁样啦。 嗱，你睇下即系最后系点样咧？阿崔杰同阿林咪就开心倾呢单嘢，我就完全唔想理，就系、是、正正就等于新郎同新娘，新郎咧大部分都系离开呢啲话题， 通常咧走咗去嘛，你自己搞掂 佢啦，你哋又咁中意听。 好啊，那声音如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扇微闭的窗，仍能攀上。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末世中尚有唱，连系着新的境界不曾遇上。 时间来到7:58，听过有冯允谦的 A New Day。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19日是一年的292日，距离一年的结束还有73日。1987年10月19日对于美国股市来讲，可以说是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超过22%。短短几日的跌幅已经超过之前几个月的升幅。在香港，当日的恒生指数跌幅达到 11%。香港联合交易所宣布香港股市停市4日。结果 ,10 月26日开市当日，恒生指数再跌超过 33%。这次就是由美国纽约华尔街引发的全球股灾。我们今日用过了33年的角度再一次望返1987年股灾。话佢系沧海里面嘅一束波浪，亦都不为过。10月19日出生嘅朋友，个性独立，充满朝气，拥有揭发隐藏真理嘅天性。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又遇到当年嘅呢件事，你会点做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当年我哋以为过唔到，但系今日我哋仍然喺度。 升218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026，瑞士法郎8.475，澳元5.509，加元5.884，新西兰元5.139，欧元9.086，每百元对港元7.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81美元，卖出1902.5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近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是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

嘅议息会咧，好大机会咧系会减息，由而家嘅 0.25% 降到落去 0.1% 嘅水平噶啦。咁但系咧，佢更加咧就系质疑咧，就话诶，点解澳洲嗰个十年债嘅知识率，即系长债知识率会高过其他货币咁多嘅咧？咁样样，佢讲连番说话咧，就加埋咧，佢暗示咧就话可能咧会加大嘅量宽嘅政策咧去买长债啊。咁所以随即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澳洲嘅十年债嘅知识率咧就跌得好快噶。咁啊睇翻今朝亚洲市场啊，咁啊十年债嘅知识率喺澳洲嚟讲嘅话咧，就去到 0.754%， 咁咧就比起咧就美国咧十年债嘅知识率咧0.7623% 咧，仲要低嘅。嗱呢一样嘢咧，又值得提嘅地方喺边咧？因为咧喺之前咧，喺澳洲央行未讲呢番说话之前咧，澳洲嘅十年债嘅知识率咧系七大货币里面嚟讲嘅话咧最高息嗰个货币嚟嘅。咁但系而家嚟讲嘅话咧，佢嘅债嘅知识率咧就跌得好快啦。咁呢一样嘢咧系会对澳元嘅汇价会带嚟某程度上嘅压力噶。咁所以咧，大家投资者咧要密切留意住啦。 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埋中国方面咧，今日就公布啊第三季嘅 GDP， 系咪温生？ 冇错，系好值得留意噶，因为咧呢、這个会将会系即系主要嘅即系嘅大国啦，佢嘅会公布嘅第三季 GDP， 第一个公布第三季嘅 GDP 啦。咁同埋大家都关注嘅，因为咧中国咧系咁多个国家里边嚟讲嘅话咧，喺个疫情咧系控制得最好嘅。就睇翻个时间表啦，就会喺今日香港时间咧10:00咧就会公布噶啦。咁咧就而家市场股咧就中国第三季度嘅 GDP 咧就将会按年咧就大幅增长咧系5.2%噶。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就将会较第二季嘅3.2%嘅增长咧系仲要优胜。咁同埋唔好忘记，因为我哋见到喺呢一个国庆假期长假嘅假期期间咧，就国内咧个旅游业基本上已经系复苏翻嚟噶咯。咁同埋个消费都好强劲嘅。咁即系话，如果第三季中国嘅经济系能够有5.2%，如果真系能够有5.2%嘅年增长率嘅话咧，咁即系话去到第四季咧个经济将会更加强劲啊。 睇嚟个内循环啊，循环得几好啊吓。咁啊，但系转个角度讲埋英国方面就比较咧棘棘地啊，呢个交俾温生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系啦，咁啊上个星期四咧，即系15号啦，大家都知道咧，就系英国首相嘅约翰逊咧所定落嚟嘅同欧盟嘅脱欧嘅谈判嘅最后期限嚟嘅。咁佢就基本上就过咗啦，15号过咗啦，咁啊冇协议啦。咁而约翰逊咧讲啦，就话咧而家咧从欧盟咧就继续谈判咧，佢就觉得咧就即系佢要即系佢上个星期五咧就呼吁英国人民咧就准备咧系要喺无协议之下咧就脱欧做好心理准备啦。咁但系咧整个佢个言论里边嚟讲，上个星期五咧佢冇讲到就话唔同欧盟进一步谈判。咁而家市场估计咧就话，咦，英国有冇机会即系延长个谈判期咧？咁样样，咁所以咧喺今个星期咧就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啦。咁但系约翰逊亦都讲咗句说话，就话如果欧盟咧冇新意嘅话咧，就唔好过嚟再讲啦。咁样样，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下会唔会继续系谈判，因为如果冇谈判嘅话，嗱，而家其实真系唔拖得噶，因为咧距离今年年底嘅脱欧过渡期咧就已经系快届满嘅，仲有两个月左右嘅啫。咁所以咧，如果佢今个星期唔谈判嘅话咧，我相信咧会令到市场会担心啦，就话可能咧就唔再倾啦。咁可能英国咧就会喺无协议之下脱欧啦。咁呢个咧系对英国嘅经济系相当之不利噶。咁所以咧就我都系嗰句噶啦，喺1.29美元之上嘅英镑嚟讲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咧系风险唔少嘅，大家要留意。 咁啊，讲开新鲜感啦，美国大选啊，即将进入最后阶段咧，新鲜感就真系次次新鲜啊，次次新啊吓，咁啊，仲有啲黑材料出嚟添，咁啊，点样发酵法，又点样影响咧美元嘅走向咧，就真系交俾咧温生详细啲再讲多啲啦，唔该晒。 嗱，首先咧就睇翻咧就美國咧大選咧已經係進入咧最後倒數啦。咁未來十幾日裏邊嚟講嘅話咧，相信咧係市場咧將會咧係大量美國嘅政治嘅黑材料啦。咁呢個咧可以話咧係不利個市場嘅投資氣氛嘅，亦都會增加翻咧市場嘅風險嘅圍納啦。咁呢一方面咧可能咧會令到短期嘅美元嘅匯價會帶嚟支持嘅。咁但係咧我都係要講嗰句啦，面對住咧中國啦，同埋咧就中國嘅人民幣啦，同埋咧嗰個歐羅啦，對美元嘅帶嚟嘅挑戰咧，長遠嚟講 講嘅話咧，我基本上咧都係睇淡嗰個美金嘅。咁啊，但係咧呢啲黑材料咧，我相信咧會令到短期嚟講嘅話咧，嗰個市場會有震盪啊。咁所以短線咧唔排除咧資金咧可能走翻去美元避險啦。咁啊令到咧個美元反而咧係會得到支持嘅。咁但係我想所謂嘅得到嘅支持咧，如果睇翻個歐羅嚟講嘅話咧，我唔排除歐羅咧可能都係圍繞翻喺 1.16 啊至到 1.19 啊美元之間喺度走上落嘅啫。咁所以咧就冇乜太大嘅特別嘅。咁但係咧都值得留意住嗰個市場嘅變化啦。咁再加埋咧，我哋見到咧，當全球咧都嗰、那個息率咧相繼都喺度跌嘅情況之下，即係個大家嗰個息率都已經係再能夠減嘅空間已經冇幾多啦。咁而家嚟講嘅話咧，大家要關注嘅咧就係話邊個國家嗰個財赤係嚴重嘅話咧，咁即係話佢日後咧再推個刺激經濟方案去幫助經濟嗰、那個、那個力度就會越少啊。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市場咧反而咧就係會留意住咧。睇下边啲国家咧，佢嗰个财赤咧系相对系较低嚟讲嘅话咧，就会系睇好嗰只货币嘅。咁呢个咧，某程度上咧就见到咧，就虽然话澳洲央行就不断喺度讲一啲又话要减息啊，又话要加大个量宽啊等等。咁但系咧，你见到澳元嘅汇价咧都相对咧系企得稳定咧。个最重要嘅原因，因为澳洲咧佢有一个较大嘅较强嘅呢个财政盈余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可以帮助澳洲日后咧可能会推多啲嘅舊經濟方案啦，咁呢個咧係支撐住澳元嘅另一個原因，咁所以咧澳洲紙咧，我覺得咧就算跌，可能個跌個幅度就唔會話太大嘅，即係跌穿70美仙唔排除，咁但係咧我覺得跌穿70美仙咧個空間唔會太多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 嗯，咁投資者咧可以喺當中尋找一下啲投資機遇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啊。拜拜。 喂，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 早晨，早晨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咁啊，今日咧，不如啊，讲下呢、這、一个，除咗钟哥咧，我好尊敬之外咧，成哥我都好尊敬噶吓，咁啊，成哥， 哇，你两将我同佢摆埋一齐比，高攀唔到，我都高攀唔到，大佬， 成哥有嘢想你，叫做诚心想你，全香港人咧，你都可以试下玩下呢一个咧抽奖嘅游戏，因为咧之前啊都。几间嘅超市啦，都承诺啦，攞咗呢个第二轮嘅政府保就业计划嘅时候咧，就要按照政府推出咧，一啲奖励计划啦，或者咧，扫下啲市民嘅计划啊，吓咁样。 表面上好似我哋攞紧着数咁样，系咪？ 实际上都系嘅， 实际上都 系。 咁个内容系咪真系攞紧着数？ 个内容嗱，我自己咧亲身试咗一次啦，就系将自己嘅名同埋电话咧输入咗喺个网站咧，就 OK 啦，唔使身份证号码。 但系佢都要抽噶嘛， 要抽， 唔系个个有啊嘛。 系啦，正所谓。有一周有奖抽，系咪先？ 但系有一个希望咯，最少 系啦。 不过喺阿 O 继续讲之前咧，我先讲讲我哋晨光里边几个主持团队对呢件事嘅反应先。咁，琴日 O 喺我哋嗰、那个即系嗰个 群组 软件同群组里边咧，就摆出咗话今日佢会讲呢个题目。好啦，输时迟打时快，第一个回应嘅会系林慧，唔系第一个系阿崔杰彤。跟住林慧咧，同一時間已經回應埋，即係佢對阿 O 講呢一個嘅著數嘢攞優惠咧，係即時有反應嘅。咁我睇完之後，哇！使唔使咁快啊？然之後我先至慢慢回覆一個，哦，係咩？祝大家好運啦咁樣。咁啊睇到咧就係男人同女人嘅分別，即係崔杰彤同阿林慧的而且確係一啲好精明消費眼啊， 係真係精打細算啦， 真係精打細算。 係啦，希望將精明消費嘅概念咧俾到大家。不過可能鐘哥咧心靈富足啊，即係讓俾大家。 喂，心中富有啊嘛。 係啦，佢嗰個大獎係咩咧？除咗有100蚊嘅百佳其中一間超市嘅現金券之外咧，仲有呢個一分鐘免費掃貨。 點解我咁搶住話，即係我已經搞掂咗呢件事咧？就係、是、因為呢個係我細個一路以嚟嘅夢。因为细个咧，成日我唔知系电视剧啊，定抑或是真系有呢啲嘅即系奖品噶嘛？你会见到嗰啲参赛者喺条红线后面，即系几个人就准备揸住架车就冲入去嗰个 一分钟任立 超级市场任立。哇！细个真系咁谂，到底如果嗰个系我，我会立啲乜嘢咯？ 你会立啲咩？ 咪就阿崔杰同你嘅儿时梦想就 系 呢啲啊？ 系啊，我觉得好刺激，因为咧佢 即系大个变成咁啦。 咪佢个游戏玩法系大概佢會有啲限制嘅，即係譬如你要喺1000蚊以內，或者最近呢個價錢嘅得獎者咧，先可以成車攞走。跟住或者過咗時間未翻到終點咧，咁啊就當你係棄權咁樣噶嘛。咁我覺得好刺激咯。嗱，我第一下咧，我會覺得 可唔可以攞收银机后面嗰啲燕窝啊、鲍鱼？即系平时咧，你要 你会唔会谂太多咧？ 同埋你好细个啫，燕窝鲍鱼对于你嚟讲系啲乜嘢咧？ 助 嘅，唔系，但系细个知道呢啲系贵啊嘛，咁咪抵咯。阿妈教 好啦，嗱，即刻睇下呢个咧扫货攻略啊！如果你真系咁幸运得到一分钟咧，嘅叫做任攞货品咧，应该攞啲乜嘢咧？几有趣啊吓！出嚟嘅报道咧就系啲点数卡同埋储值卡啊，因为咧转个手就可以啲交换平台咧变现得到啊吓！ 哦，即刻又变翻现金啊！ 系啊， 怪得知啦！ 睇嚟呢个先系最着数同埋最轻巧啊！有啲朋友咧就话：喂，名贵洋酒攞唔攞啊？攞都得嘅，不过你容易打烂啊嘛！你知好多时候咧，你抢嘢啊、攞嘢嘅时候急得滞咧，撒呢笼重啊！ 又重系咯， 系啦咁样啊吓！咁啊，钟哥睇下呢位幸运儿会唔会有机会系你好嘛？ 家庭应该充满爱与关怀、责任与尊重、沟通与和谐。点样可以维系到呢啲家庭核心价值？一齐听一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句。 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讲过：家庭嘅快乐系所有志向嘅最终目标，系所有事业劳苦嘅终点。呢句说话简单易明，就是话俾我哋听家庭嘅重要性。有冇发觉我哋喺职场为事业打拼，每日营营役役、劳劳碌碌，到底为咗乜嘢？为咗个人嘅名利，满足自己嘅欲望。如果你追求所有嘅嘢只系为咗自己，我相信你嘅喜悦、你嘅开心，只会系一个假象。真正嘅开心应该系嚟自家庭嘅开心。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你屋企人讲一声早晨。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早晨，早晨。 点啊？ 早晨啊，林慧。 系啊，嗱，呢一个时候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咧。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先嘅。嗱，好多时咧，大家咧收到电话嘅时候咧，有一句说话咧，你一听到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有冲动想 cut 佢先嘅。 哦，我知啦。 系咩？ 你嘅电话已经咩被锁机啦？如果你而家唔去边度咧，就会开唔翻啦。又或者系呢个系入境处嘅通讯。 哦，呢、這、一个其实系呢排都兴系呢一种嘅、但系咧再早少少 咧，我有第二个。 咩啊？ 点啊？点啊？ 就系、是、喂，请问系咪蔡杰？东小姐，即系连你个名字都拼唔啱，拼唔啱喺唔知边度攞咗你嘅电话，知道大概你个名系即系有啲英文嘅串法咧、哦。其实佢系可能系传销，或者系一啲公司想碎你去即系用佢哋嘅服务咁样啦、 嗯。 但其实佢连你个名字都唔知系乜嘢。 我呢个类型嘅电话好从来冇收过。 我点解啊？你装咗一个信息。 我唔係，因為我成日都係收都係入境處叫我禁止我出入境嗰啲嘅啫，成日都收到喎。 因為你可能係目標群組， 我懷疑真係有個 target 群組㗎。 即係我係嗰啲騙徒裏邊即係熱門人選嗰啲，好呃咁樣。 唔係或者你係好高難度，佢哋好想即係真係呃到你，所以就時不時都打俾你咁咯。 嗱、我收到過一個電話咧，我係真係 cut 咗線嘅，唔好意思啦嚇，真係 cut 咗線。就係咩咧？第一句問我。你有冇脱发嘅烦恼啊？又唔使咁嘅。喂，嗱，呢个真系你 女人大忌啊！ 系啊， 女人大忌， 有时系咁样嘅，即系嗱，首先咧，我当年收到咧，讲紧都差唔多成七八年前，嗰阵时有一排好兴呢啲电话咧，就系问下你有冇呢啲烦恼、嗰啲烦恼咁样啦吓。咁佢好笑嘅，第一句咧都未听清楚，我系男定女，就已经讲先生。你有冇脱发嘅烦恼啊？咁、我未开声，我谂其实我开声佢听唔到，你会毁噶嘛？因为佢已经第一句就咁样冲口而出啦。咁、证明佢真系应该系啲销售伎俩。 喂，不过呢啲脱发啊，咁样或者你会唔会夜晚瞓唔着啊、失眠啊呢啲咁样就会打电话嚟问你度传销啊？男性嗰啲忌讳咧，即系譬如话你即系嗰啲能力上嘅问题咧， 你 O 唔 OK 啊？咁 佢又唔会问你嘅啫，先生你有冇阳痿啊？咁样，即系佢唔会问你嘅。 系 呢啲又唔会用电话传销嘅方法问。 因为我觉得咁，脱发嘅烦恼咧，好多人都会忍。如果你阳痿嘅话咧，可能真系忍唔到就要去求医啦，因为真系可能系一个病嚟噶嘛。但系至于脱发咧，就可能未至于话一定立刻要去根治咁，有好多方法，你可能会戴帽啊，或者试下啲洗头水啊咁样噶嘛。 你唔了解男人啊？即系我话俾你听。 脫髮咧，男人會即刻醫。嗰一樣咧未必即刻醫嘅，真係因為脫髮即刻見到。另外嗰啲咧未必個個知。 所以佢係啱嘅，即係佢覺得佢個 target 係男人，所以一開心咪先生咯。 你兩個唔好望住我， 唔係 你真係個男人。 即係你自覺得我要睇醫生。 唔係你自從講完頭先咁有道理嗰句之後咧，我即刻覺得你頭髮咁濃密， 你一定 係 乜嘢？ 嘿，真系啊！咁今朝咧，其实系因为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点样先可以有效保养你嘅头发？嗱、其实洗头又好紧要啦。出月同你几耐洗一次头？ 我每晚都洗嘅， 即系每一日洗一次。 一日洗一次， 钟哥咧，你头发咁靓， 唔好问我， 佢唔洗得噶，佢个饼，佢转个头大风啲就甩噶。 我惊你哋惊啊！唔系，我通常都系。36个钟头左右啦，36个钟左右，即日半咁上下。 咁都系合理嘅水平嚟嘅。因为咧都有啲专家讲过咧，原来咧一日洗一次，即系固之然系好啦。尤其是而家疫情都大家鼓励大家洗头， 真系啱， 系啊！ 疫情期间应该大家要勤洗澡，洗手咩都要嘅，啱嘅。 勤就勤得嚟，唔使洗太多，因为洗太多系会脱发噶。咁咧，其实专家就讲话咧，最多咧即系其实最好啊，系两日或者三日洗一次头。因为如果洗太多嘅话咧，其实系会伤咗个头皮组织咧，然之后令到你嗰啲咧分泌啊个水油平衡咧失调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啲头发就唔系冻油啦，系拜拜就走噶啦。 但系咁样、啊，即系当然啦，你话如果洗头咧，如果你个头乜嘢都唔搞，即系我的意思系你冇喷任何嘅化学物质落去咧。其實你真係兩日，甚至乎三日，你都勉強頂得順。但係如果譬如話而家你出街，好多人都會 gel 頭啦，有好多嘢搽落去嘅時候，如果你唔日日洗咧，第二日你就已經好污糟噶啦， 好油， 好油啊， 陣味， 係嗰陣味啊，好多嘢。 我係驚影響到人咯，同埋即係行過，即係一陣風吹嘅時候 就有陣怪味啊。 你自己接受自己個頭可以污糟到點樣，你先至會洗啊？ 我接受唔到污糟咯， 我都接受唔到， 我唔得啊！ 即系冇有冇底线嘅？ 我总之臭就唔得啦。 嗱，就系呢一样。 哦，你要去到臭啊？咁你都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嘅。 唔系啊，一有油就臭，因为可能我个鼻好靓嘅，系啊，少少我都唔得噶。 男人好简单嘅啫，即系佢自己都觉得自己嗰个头有味咧，就会洗头。 咁你两个都系一样嘅，系气味下。 气味 啊！但我个鼻唔灵啊嘛。即系我可以忍耐几日。 嗱，呢个就系问题啦。如果你自己本身嘅嗅觉唔灵敏，咁你可能全世界都觉得你个头臭嘅时候，你自己都唔觉喎。 系啊， 咁点咧？ 咁就要靠身邊嘅人話你知啦。即系鐘哥見到我哋越坐越開嘅時候，你就要翻去洗頭啦。 抱着吉他沿路低，如狮子画的拉扯便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放的中艺，切莫惧，谁高过位直觉鬼月无稽，才攀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楼梯。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光，掩饰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哭过，和上帝擦亮这次热痛楚，当世代和每这一幕光影到处天合地裂一起拉向这最后和意。折腰雾霾中，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那件事，十件事，万件事。 Nowhere Boys 嘅最后的摇滚。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署公布，今日起租用青衣华悦酒店作为等候检测结果中心，为未取得检测结果的入境人士提供住宿以等候检测结果。卫生署话，一般在未有即日取得检测结果的人士，是下午或晚上抵港的乘客。署方會因應設施的容量和當日下午抵港航班的人數靈活處理，在下午抵港的人士亦可能會獲安排在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並留在該處等候檢測結果。泰國反政府示威者連續第四日不理會政府的緊急法，在全國大約20個地點集會，要求總理巴育下台並改革君主制。在首都曼谷，数以千计示威者冒雨在胜利纪念碑集会，占据多条行车线，警方估计有大约1万人参与。同星期六一样，警方未有介入抗议活动。示威者在昨晚和平散去之后，交通回复正常。巴育的发言人说，总理认为民众有权示威，但必须依法进行，担心抗议活动蔓延，亦都忧虑有人煽动暴力。政府願意聆聽每個人的聲音，期望透過談判找到共同出路。泰國傳媒分析認為，在警方日前以水炮驅散和平示威者，引發猛烈抨擊之後，巴育的立場似乎有軟化跡象。巴林和以色列簽署聯合公佈，正式建立全面外交關係並同意擴大合作。以色列和美國代表團抵達巴林首都麥納麥之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和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沙巴特签署建交联合公布，标志两国关系进入充满希望的新时代。两国还签署涉及经贸、电信、商业、航空和金融服务等领域的谅解备忘录。巴林在美国斡旋之下，上个月继阿联酋之后同意和以色列恢复关系正常化。巴勒斯坦强烈谴责并召回驻巴林大使。法国全国有民众集会悼念日前在巴黎市郊被人斩首杀害的中学男教师。在首都巴黎的共和国广场，民众举起我是教师的标语。默哀一分钟之后，高唱马赛曲，总理卡斯泰、巴黎市长伊达尔戈等政界人士都有参与集会，亦有穆斯林出席表达对这宗陈杀案的厌恶。另外，里昂、里尔、图卢兹、斯特拉斯堡等城市都有悼念集会。任教历史和地理的伯蒂怀疑因为在上堂的时候向学生展示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上星期五在学校附近当街被杀害，警方其后开枪击毙18岁的疑凶。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637点，升22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 7.75， 日元 105.48，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318， 人民幣 6.699， 英鎊對美元 1.293， 歐元對美元 1.172， 澳元對美元 0.7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900.61 美元，賣出 1,901.34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再之后就有本地明星，甚至是外国的明星添。嚟到今时今日，虽然我哋喺市面上未必会买到当年嘅公仔纸，当你走入去玩具铺，依然都会见到人山人海嘅。佢哋会忙于喺度抽卡，又或者系买一啲嘅色纸翻屋企收藏嘅。 系啊，今日出双粮啊，又话梁荣忠、梁岳希，当然有崔杰彤啦。我叫埋阿 O 阵间打入嚟，点解咧？因为今日咧就会专系讲一啲比较有翻咁上下历练嘅朋友们嘅一啲玩意啊， 系，所以就要叫阿 O 打入嚟，等阿 O 系啦入咗嚟先。 好似系我呢一段嘅人， 钟哥讲噶，唔系我讲噶。 系啊，玩公仔纸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你有冇玩过先啊？ 有， 真系 系啊， 好啦， 真系有，真系有。 啊，梁岳希有 Vincent， 你有冇玩过公仔纸嘅？其实你自己， 你玩嗰只同我玩嗰只系唔同嘅。 你玩嗰只系咩啊？ 我玩嗰只已经系喺嗰啲最早系嗰啲威化饼干里面有一张贴纸仔嘅，咁嗰啲贴纸仔咧就系啲日本嘅卡通人物嚟啦，跟住咪就系同人哋玩，摆喺个手掌嗰度，跟住啪啪一下，咁然之后就睇下边一个嗰张就扎住另外嗰人嗰张，跟住攞咯。 嗯，咁阿 Kitty 有冇阿崔奇同你有冇玩过公仔纸呢一样嘢，或者储过？ 我就系玩过换衫嗰啲，嗰啲算唔算公仔？ 嗰啲叫纸公仔，唔系 嗰三都系嗰三个字。 咦，咁我真系冇 喎。阿 O 你有玩过？你系点样玩法嘅先？你当年 我都好似Vincent梁岳希咁样玩，即系当年都系咁样拍完之后就攞上嚟嗰张纸咯，其实有你冇你都系咁样攞嘅。后屘咧转化成咧将嗰啲明星嗰啲闪卡啊， 闪卡我就有啦。 拍完之后就攞咗人哋嗰张咯，我仲记得嗰阵时钟哥都有张闪卡噶。 好似有出卡噶， 我张好难揾噶，好难揾。 哎呀，点解我抽唔到嘅？ 系啊，因为我张好难揾嘅，出得少啊嘛。所以 唔系，我想问过你个 版嚟， 你先你嗰张闪定唔闪噶？ 闪中闪啊！你以为梗唔系啦？闪中闪得周慧敏嘅啫嘛，冇嘅。嗱，我哋嗰个年代玩嗰啲公仔纸咧，同阿 O 仲话讲嗰啲差唔多啦，即系都系同阿梁岳希讲啲都系两只手啪咁样跌落去啦。以前嘅公仔纸咧，我哋僆仔时候买咧分两种嘅，一种咧就系你成大张买翻嚟，里边有好多张嘅，咁你要翻嚟自己剪，即系剪翻细嘅，可能佢一张里边可能有36或者有几廿张咁样啊，咁你要自己剪翻开佢一张张细嘅啦。 系咩公仔嚟噶？系人形公仔。 即刻讲，就咩一张纸长方形咁样啊。咁如果唔系咧，就可能喺街边咧就逐张买，或者逐沓买咁样攞条橡筋扎住佢俾你啦。咁呢啲公仔纸以前嘅玩法啊，先讲咗啊，解答咗阿崔杰同个疑问先。 系 究竟上面印啲咩咧？通常咧，正话阿梁岳希嗰个都讲咗咧，可能系一啲最古老嘅时候咧，就系一啲小说里边嘅人物啦。 系 咁，但系佢我僆仔时代咧，已经唔系储呢啲啦。以前我见到呢啲咧，我唔要咧，俾翻你啦。我嗰个年代买嗰啲咧，就当然系超人公仔啦。即系以前冇版权呢一样嘢噶嘛，即系70年代。咁将嗰啲日本特摄片又好，咩卡通片有啲超人印晒喺上边，我哋就系中意储呢啲嘅，同埋中意玩嘅。咁正话 O 讲到话，系咪两只手拍嗰啲咁样啊？你识唔识？点样一定赢嘅秘技先？ 哇！必胜嘅秘技，点解我唔可以早30年就识你咧？ 而家太迟啦，而家 吓。系咪只手要反一反，令到自己个张向上？ 嗱，唔系， 我觉得用口水。 都唔系。嗱，首先大家一定好似而家经常 有啲唔卫生系嘛？ 而家千祈唔好学添啊！ 唔系，系唔好同佢玩啊！ 以前 high five 咁样拍啊嘛，high five 咁拍，跟住等张公仔纸跌落地啊嘛。 系 好啦，两个秘技，第一，你嗰张公仔纸千祈唔好直不甩，一定要咬攣佢少少， 向外定向内啊？ 好啦，睇下你究竟点同人玩啦。通常咧跌落去，如果系个面有公仔嗰边向上咧，你就赢啊嘛。 系 咁，即系话你要将嗰一面向外咬咯。咁佢跌落去嘅时候，通常都会用个正面咧就会向上 啦。 如果你反转咧，就反之亦然啊嘛，就变咗个底向上啦。所以首先第一样要做嘅，咬攣少少嗰张公仔纸先。第二个做法咧，就系要同人哋拍掌嘅时候，千祈唔好手掌对手掌拍到咁合，你只手掌都要攣少少，咁样拍落去，即系中间留一啲空间。跌落去嘅时候咧，通常有80%机会你都会赢嘅。 但系你呢两个技巧咁明显 啊，系噶，摆明噶啦，因为个个都用呢招噶嘛。我哋僆仔时代冇人识噶嘛， 唔系即系唔用噶，你蠢啊！ 系啦，咁同埋对面嗰个见到你呢个弧形嘅手同埋弧形嘅卡，佢都识得即刻跟你。 系啊，个个都用呢招噶， 咁咪抵消咗咯。 啊，唔会、啊，好啦，因为咁咪睇你究竟你咬嗰张公仔纸咬得有冇技巧啦。好啦，阿欧你有冇玩过？如果成扎公仔纸 冚住一张嗰种玩法，你冇玩过啊？ 哦，拍台嗰个啊？ 拍台嗰、那个。 哦，拍台哥都有玩过，但系我真系唔识玩啊，即系完全领略唔到当中嘅窍门。哇，崔健同反反眼啊，估唔到呢啲咁 old school 嘅嘢我都识咁多玩。 明明我同阿 O 系差唔多年纪嘅啫。 啊，系咩？ 你太早熟啦。 我早出道啊嘛。 唔系咁呢个都唔系出道嘅时候玩，呢个细个嘅时候玩。 咁如果你话如果你成张即系通常会点样咧？搵一张，咁咪一张特别靓嘅，咁咪就摆喺个底度，摆度先啦。然之后就用好多其他啲你冚住佢，咁你就唔想掂，咁你就用手撥。用手撥一撥，撥開其他嗰啲，邊個最快撥到嗰一張而冇其他嗰啲擲住佢咧，你就可以攞走曬所有嘅公仔紙啦。 哦， 咁呢個就係另一個玩法， 呢個幾刺激喎， 大立啊嘛，即係一人一下，一人一下。譬如我哋四個人玩，每人攞十張出嚟，咁啊即係有四十張啦。咁然之後咧就是但揀一張就擺喺個底度，嗰個係面嚟嘅。其他嗰啲就全部反轉曬，用個底冚冚冚冚冚住曬佢，咁啊成沓沓喺上邊啦。跟住我哋就輪住，每人用手撥。唔准掂，用手用我哋嘅掌風啊，可以話撥一撥一下咧，撥走一張，嗰張就唔要啦。咁如是者，邊一個可以最快撥到去見到底嗰一張，咁就可以立曬四十張走啦。 見少少定要見曬？ 見曬，即係你有少少另外一張搭住個角都唔得。 喂，咁差唔多見到嘅時候，咁我梗係。唔好咁用力撥啦，希望嗰下到我嘛。 啊，但系咧，你又估唔到喎，因为譬如话你个面嗰度可能擲住有三四张，嗰、那个重量你就不能够一下你就撥得喐噶嘛。咁所以你就要靠其他人估。哦，如果阿崔杰同大力啲嘅，阿崔杰同你撥啦咁样，咁你就即系佢就会可能用力啲咯。咁就如是即用呢个方法。 咁系咪手板大会有着数咧？ 啊，绝对系嘅，绝对系嘅。咁但系譬如话公仔纸呢一样嘢咧，即系而家演化咗，正话你哋都讲咗啦。譬如阿崔杰同个年代就已经系讲 明星卡， 明星卡啦， 但系都有呢啲玩法嘅，有啲推啦，即系喺个台边度推到最远，但系唔跌落地嘅就赢。咁、或者头先你嗰个拍咧，其实都有嘅，但系就系拍反咯，即系可能一大沓卡有四十张咁先算啦。你用手嗰个风，跟住拍反咗就系你噶咯，或者吹 啊系 咯，系啊吹都有嘅， 都有啦。阿欧有冇仲有冇储起啊？ 有，特别系好几张系好重要嘅，就系、是、周慧敏嗰几张。 我以为你话系钟哥嗰张添。 喂，老老实实，钟哥你 太难揾啦，太难揾啦。但你可以喺网络搜寻器嗰度打， 系 揾到嘅， 可能会出到，可能有机会出到。嗱，我呢个任务交俾我啊，睇下我又揾唔揾到啊。 好啊，好啊，好啊。 然后打印翻出嚟做公仔纸。 啊，医生仲话想讲咩啊？ 唔系我老老实实，你系咪真系有一系列属于你嘅明星卡咧？ 起码有五张，我见过，起码有五张。 喂，不如 我见过一张，我自己见过自己一张。 可唔可以咧？请听众咧，如果有。仲有收藏咧，去 upload 上二台 Facebook 嗰度啊！ 唔系，我惊好似而家好多歌星啲唱片咁样啊，剪咗咯，已经剪咗。 喂，不过咁，我发现其中有一个原因咧，唔知系咪因为咁，后来开始冇人再咁样拍公仔纸啊？ 嗯，已经冇啦。 嗱，因为早期头先阿钟哥你都讲啦，就系话一买就翻嚟一沓咁样扎住噶嘛。后来就开始要抽卡啦。咁又有啲闪卡唔闪卡咧，跟住有收藏价值啊，甚至乎投资啦。咁投资嘅就係话啊，又要睇返嗰张卡有冇搣过个角啊。 哇，好複雜。 係啦。跟住又要好似真係验乜咁验呢。咁所以喂你玩，如果你攞嚟玩游戏呢，咁嗰样嘢残你就唔值钱㗎啦嘛。咁、所以可能因为咁系咪呢个游戏亦都因此而没落咗呢？ 都嗰阵时唔会諗咁多。不过而家见到啊，一諗到啊，见到啊，我就諗起啲 投 资 嘢。 投资嘢。都系嘅。以前如果你而家仲可以储到，唔系而家再复刻嗰啲。以前嗰啲公仔紙咧，真係恭喜你啊！嗰啲真係都幾矜貴，同埋以前嘅公仔紙全部都係只不過係一張紙，冇任何加工嘅。咁所以你要保存到可以去到四十幾年之後嘅今天咧，難上加難，你好難會揾到一張咁樣。 我又打過 冇啦，冇啦。由公仔紙去到閃卡，我都冇 keep 啦，即係都即係可能喺咁多次搬屋裏邊咧，都已經遺失咗啦。以前我儲埋好多公仔紙，即係。我细个玩嗰啲一张张超人嗰啲公仔纸，我储埋好多嘅。 嗰啲系手画定系唔知点样印翻？ 印落去嘅，直头印落去嘅。 哦，咁 手画都有，但系偏向于印落去嘅居多。 即系我意思话，嗰幅图本身系唔知喺边度点样影印落去嘅。 系啊系啊系啊，都系以前喺一个大家都无法无天冇版权嘅年代啊嘛。 但系另外嗰啲但系嗰个年代嗰啲无法无天，有啲人系真系自己攞手画攞嚟买。 有两样都有，有啲人系画嘅。 但有啲咧就係真係可能啊，見到人哋出咗本書有就攞落嚟用噶啦咁樣。 哇！但係佢手畫嗰啲咧，其實即係細個睇嘅時候，哇！好似啊，好似啊，幾廿年後攞出嚟咧，就覺得。嗯哇，咁咁肉酸嘅咩嚟㗎？ 係啊，咁所以又咧，逢星期一呢個時候咧，我哋都會同大家懷顧回顧一下，唔好講懷緬啊，回顧一下究竟我哋兒時經歷過有啲乜嘢嘅玩意，甚至乎有啲咩食都得嘅。 糖衣著土日，仍讓你沒法。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片。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嗯、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了吗？哪知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你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望到永远青春。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 8:52，听过有 Eason 陈奕迅嘅新歌《致明日的舞》。咁啊，头先钟哥啊，同阿 O 同埋阿梁学熙喺度讲嗰啲公仔纸，讲得咁兴奋。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都仲有收藏嘅话咧，欢迎你影张相摆上去面书嗰度，俾我哋一齐睇下。嗱，讲完公仔纸咧，我就想讲下。呢一排咧，即係大家都揾啲活動，希望喺有限嘅空間底下咧，可以活動下啦，咁啊，尋找一啲樂趣啦。 合法地啊， 合法地啦，當然係啦。咁之前就好興去酒店嗰度 staycation 啦。 哇！呢個名我其實覺得好難接受嘅。 點解咧？ 係咯。 哇！點解你兩個反應咁大嘅？ 因為我哋應該係都唔覺得難接受。 係咩？我即係 vacation 咪 vacation 咯，點解叫 staycation 咧？ 因为 边度嚟嘅咧？边个作嘅呢？ 我知道，因为要 stay 喺个酒店度，唔准出去。 唔系啊，咁佢都可以，佢都可以落去。我见啲人都系落去游泳池玩啊，又去即系 shopping 咁样噶嘛。 我自己一听个名嘅时候就觉得类似系一啲唔系属于你自己嘅住宿，但系你又要 stay 喺嗰度，所以叫 staycation 咯。 咁咪即系软禁。 咁又唔係你自己怨急，係 自己地自怨地係啦。嗱，咁跟住之後咧，又有睇新聞啦，見到有 flycation 啦， 有咩意思咧？ 就喺個飛機嗰度，即係你淨係喺香港上空嗰度 盤旋， 係啦係啦，即係時大概係個零鐘頭到啦。 即係仍然俾你有一種去過機場嘅感覺。 係啦，上飛機啊，見到空姐啊，同空姐一齊玩 bingo 遊戲啊， 佢所有手續做足嘅，真係人哋又要寄行李，又要 check in， 又要過關㗎。 系，不过呢个几得意嘅。 唔系啊，你都系喺香港上机， 系 啊， 喺香港落机，你攞行李做乜嘢啊？ 咁你如果要有个系啦，你嘅气氛，你都要拖住个行李箱影翻。 即系自己做长戏俾自己睇，跟住我又要去输送带嗰度落等翻件行李。 嗱，我相信 参加最真嘅就系等。 其实我都系，其实如果俾住我咧，我真系唔会做全套咯，我会拣一个我自己中意嘅旅行模式咯。例如我最憎就系等行李，同埋我最憎过关排队。 唔系俾住我，其实我系唔会咯，因为我最憎去旅行就系搭飞机啦。 你明唔明？即系唔使去旅行噶咯。 唔系，我为咗要去旅行，就会忍受嗰一程嘅飞机，因为我觉得都几辛苦嘅，因为冇乜活动嘅空间，尤其是譬如你长途机咁样，除非即系你有钱坐个好大嘅位，好舒服，但 系 都闷噶， 因为都系十几廿个钟你喺架飛機上邊 都係辛苦，我都覺得係局促嘅。咁但係即係每人都有大家嘅興趣或者佢哋嘅喜好啦。咁之前咧，我見個反應都好似唔錯咁樣啦。咁而家有一個咧，就係又係同呢一類嘅活動有關嘅，不過咧就搬咗喺一個渡輪上面啦。係啊，佢咧都係叫做 staycation， 不過咧就唔係喺嗰度瞓，係啦，怕暈船浪掛。咁啊，成個嘅活動咧就係一個鐘頭左右嘅。 你講緊係香港啊嘛？ 冇錯啊，係啊，就係一個搭船啊，有一間船公司搞嘅。咁啊，因為佢復航啦，之前就停駛咗，咁啊搞咗呢個活動咧，即係希望吸引翻大家啊嚟上船啦，坐下船咁啊睇下風景啦。因為其實佢哋有講咧之前一路以嚟咧都好依赖游客嘅生意啊，咁但系而家真系少咗好多游客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咧，即系香港本地人自己去即系支持翻啦。咁咧前两日咧佢就首航啦，即系呢一个嘅活动，咁都系啊，都 好 grand 啊， 因为咧佢都有啲意思嘅，佢系将一架传统嘅渡轮咧改装去到成为咗呢个活动嘅游轮，系啦，俾咗个名佢啦。咁我睇啲相咧，见到佢里面咧就真系新速速嘅，系啦，即系你唔会觉得哇啲不过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啦，有人中意怀旧嘅味道噶嘛，咁佢新速速即系好多台啦，咁亦都因为可能系有一啲嘅措施啦，系四人台嚟嘅，系啦。咁啊，佢嗰个行程系点咧？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啦。就系由尖沙咀码头前往西九文化区方向，跟住然后咧就再掟个弯，靠近港岛，往东航行经过湾仔、北角之后咧，再转弯就靠近红磡，最后咧就翻到尖沙咀啦。对于呢条航线，你哋幻唔幻想到呢？ 好容易， 我有疑问啊，系咪即系话咧，全个船程咧，我哋都系喺架船度观光嘅啫， 系啊， 落船噶嘛，系咪啊？ 系啊，唔系游轮，冇得落船购物嘅。 仲话崔杰同一讲咧，我就谂起好似游轮嗰啲咁，譬如话我喺香港上船，去到呢个越南嘅显港咧，跟住你就可以落下嗰个， 系啦，影张相先啊， 跟住今晚就开船啦，唔系嗰啲，即系唔系话喺尖沙咀上船。去到香港嗰边就可以落一落，行个圈上嚟就唔得嘅。 系， 佢只不过 因为其实佢成个船程都系一个钟啫嘛，咁可能俾你即系感受一下，吹一下海风啊，咁可以影下相啊咁啦。不过咧就都几惨，我见几惨淡个情况。佢第一班船咧就系晏昼开嘅。得一個乘客啫， 哇！好 VIP 啊， 佢好似係啊，佢 book 咗成架船咁樣啦。 定還是真係佢 book 咗一成班船咧？ 佢唔係啊，佢自己就住長洲嘅，佢不嬲都有搭開船嘅，都幾中意呢種交通工具。咁啊，上到船話哇！竟然得我一个，咁梗系开心啦。咁但系船公司就当然唔开心啦，因为佢哋原来咧开一班船咧系都嗰个成本要四位数字嘅，系啊。咁所以其实都暂时系蚀住做呢一样嘢咯。 不过作为乘客都好奇怪，当你一班人好多人坐飞机又好车又好咧，你就觉得希望少啲人就好啦。好啦，当你真系少到得一个人嘅时候，你就话不如多翻几个人啦。咁究竟我哋想系人多啊，还是系想人少呢？ 接呼吸有人性，却要被你。 Dusty Bottle 嘅 Paradise 就喺李景湾东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东港中心。反方向去柴湾，落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喺海丰园。系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喺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坪石村。喺新界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挤塞，龙尾就喺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路对出。环岛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车多，龙尾喺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车多，龙尾大榄上斜。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挤塞，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如果你唔想再被佢控制，如果你唔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好想改变，咁你更加要决绝。同烟仔讲分手啦！无论是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同身边人的健康，是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打戒烟热线18331838，开始新生活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啊，今日投资 O2O 咧，同大家讲下足以咧左右全球经济局势嘅美国总统大选咧，进入最后嘅阶段啦。民主党啊，总统候选人咧，拜登啊，民调咧睇落去咧就大幅领先啊，但系咧针对啊佢嘅不利消息咧，近日就涌现啊，十月咧或者会继续惊吓嘅。专家就认为咧，政治局势啊继续咧未尘埃落定啊，港股咧未能够突破啊上落市嘅闷局，咁啊恒指咧就好难去突破25,000点嘅关口啦，大市咧继续冇乜方向啊！嗱，虽然大市冇乜方向啊，但系星期一啊，听众朋友做人一定要揾到自己嘅方向啊！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真子百分百。 星期一的亲子百分百首集开铺，我们就请来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登场。早晨啊 Jamie。 喂，早晨啊林慧。 我知道你和我都有一个共同角色，就是大家都是做人妈妈，而且我们的小朋友都比较小一点。 是啊，五岁几挺小 的。是啊，我那个就再小一年，四岁几。但是近来不得不提的就是，当恢复了面授课堂之后，到底家长和小朋友面对的压力指数是不是算高呢？ 你问我撇开心理学家的感觉，只是做阿妈的感觉，都真的不小。 嗯，例如什么会令到你觉得是压力的来源呢？ 他要温习啦，交功课啦，同埋其实他真的有些要追进度。我都会有时想，哎呀死啦，咁是不是应该停课的时候再跟他做多一点呢？ 咁会不会更大压力呢？ 我都不知道其实。 咁另外一方面的压力呢，我相信就是回学校要去适应返嗰个群体的学习模式啦，同埋面对面，当可能呢在疫情期间呢停课咗咁多个月嘅时候呢，对于一啲幼儿嚟讲呢，可能都要跨出去嘅难题嚟喎。 好彩暂时嚟讲见到阿仔返学之后，其实佢都开心嘅，佢都主动会同我讲佢期待返学嘅。 嗯。 咁但係我又见到佢好似即係精神又好似真係有啲争啲嘅，因为早起身，一嚟早起身，从前喺停课期间生活始终个规律真係争好远。咁早起身变咗，其实都唔好话净系小朋友，我哋成个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有少少执整嘅。 嗯，都系嘅。嗱，虽则咧，我哋之前成日都话啦，喺复课之前咧，就同佢 turn 翻个时间表啦。譬如可能起身啊、瞓觉时间同而家翻学嘅时候差唔多啦。但我发觉原来咧，实质去而家翻学嘅时候执行咧，对于佢哋嘅精神啦、压力啦，又或者系情绪咧，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嘅。 始终你有追功课嘅压力啦，咁我谂如果特别系在职家长，你放咗工之后重新再 pick 一翻要教功课嗰种感觉，其实可能大家大人都要啲适应嘅期间嘅。 嗯，冇错啦。咁所以好多时咧，即系嗰个亲子嘅关系咧，喺呢一段时间咧，就比较偏重于咧要一齐去睇下学校学咗啲乜嘢啦，追进度啦，又或者咧睇下小朋友喺学校遇到咧会唔会有啲令佢困扰嘅事情啊，要多啲同佢倾偈咯。咁啊，今朝早不如都请教阿 Jamie 有啲乜嘢嘅 tips 可以教一啲家长，如果咧发觉家长自己啦，又或者系小朋友咧，都面对住一啲情绪压力的时候，到底家长可以怎样处理呢？ 其实都可以的。第一件事就是讲的那个复课的适应啦。 嗯， 有时都会觉得哎呀好累啊，好不舒服啊，又或者见到啊屋企的小朋友好像哎姐都说哎小朋友滴不起心肝啊，或者心散啊，这样会猛的。咁都其实都理解为什么猛的，始终停了这么久课啦，家长大家都很担心的。 嗯， 那不如由试下一个角度去想一下，就是你要适应，小朋友都要适应，其实大家是面对着同一个环境上的转变的。如果我们试下将个心态就将它摆回，大家其实搭紧同一条船。 嗯， 大家是可以互相支持的。不惯，即是太耐没翻学了，不惯或者要重拾这个学习的进度，都要一些时间，又是不是一些很正常的事情呢？ 其实这样想落都很正常啊，而且也都不算是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啊。 是啊，其实真的大家真的搭紧同一条船，大家都是面对同一个环境的嘛。当大家不个关系其实在埋同一个阵线，在埋同一个方向的时候，其实事情会变得容易处理好多的。 嗯，同埋我想如果听 Jamie 咁讲，更加唔可以心急咯，即係唔好諗住啊一下子我叫咗你都话唔使大压力咯，都话唔使紧张咯。如果个小朋友啊真係你叫佢一句就即刻唔紧张嘅，咁大家都冇晒烦恼啦。 调返转有啲家长会同我讲，哎好彩佢紧张啫。好多时候小朋友对自己要求高，或者佢自己都想做得好先至会紧张嘅。当见到小朋友紧张嘅时候，都问下佢，咦我见你好似都好在意喎。哦，如果佢话到俾你听，哎，其实我有啲担心，我测验考试啊、默书啊嘅成绩嘅时候，都可以话翻俾佢听。哦，系啊，其实我同你一样都系咁担心嘅。当大家知道第一个感觉系近似嘅时候，小朋友反而觉得松一口气。小朋友特别系细啲嘅时候，佢哋好多时候都会睇我哋做头噶。咁佢觉得原来妈妈都会紧张，或者妈妈都会唔自在嘅时候，佢会觉得哦呢件事都正常嘅。咁就一齐去睇，一齐去面对嘅时候，小朋友会松啲嘅。咁但系咁当然啦，同一时间都要提翻自己，就系自己紧张咁啊，都自己定一定先，同自己讲我系可以去紧张，我系可以去担心，或者我可以去唔惯嘅。 咁但我哋就试下做翻俾小朋友睇，到底点样减压咧？即系譬如话真系放工之后需要去教小朋友，即系同佢温习啊。放工嘅时候可唔可以即系偷一啲嘅时间，十五二十分钟，俾自己出去松一松先，因为工作都会有压力，松一松先至翻屋企，有一啲属于自己嘅时间，调整一下自己嘅心情，当系一个减压好，照顾自己嘅时间都好，跟住先至翻入屋，同小朋友一齐去睇翻嗰啲功课啊，跟翻嗰啲进度，其实都系一个好选择嚟。 嗯，咁所以其实家长有时都唔系净系执重于咧眼前睇到哦要应付嘅一啲测验啊默书，反而咧可能积累落嚟嘅压力咧，首先自身嘅压力咧要首先舒缓咗先啦，释放完之后咧，先至去同小朋友多啲沟通，了解一下大家嘅情绪咧有冇可以互相扶持同埋互相慰问嘅地方咯。 系啊，小朋友特别年纪细啲，最大嘅依靠好大机会都系父母嘅。如果自己可以好好地照顾自己，冇理由用晒自己电，跟住小朋友问你攞电嘅时候搞唔掂噶嘛。 咁希望今朝早咧，大家听完亲子百分百嘅呢啲建议之后咧，都可以轻轻松松咁样咧，建立一个良好嘅亲子关系啦。好啦，再一次唔该晒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好啦，拜拜。拜拜。 星小一洗墨镜， 晨光第一线有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我林慧就请嚟小一星学专家 Miss Emma 教下今年星小一嘅家长们点样帮小朋友准备好你嘅小一面试啊！ 学校最想睇小朋友嘅就系佢哋嗰啲态度，系啦，好多时老师要睇嘅投入程度啦。佢个眼神啦， 系咪望咗喺地度咧？咁 系啦，记住留心听住今个星期三朝早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我系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早晨，钟哥同阿 O 点啊？ 早晨啊 ，Kitty， 喂，呢句都好耐冇讲啦。除咗同钟哥讲早晨啊，早晨啊，第一次啦，即系晨光第一次，同 Kitty 讲咧，都已经隔咗好多年啦。 系啊， 嗰啲习惯诶，朝早讲好多次早晨 嘅 系嘛？ 系噶，礼貌啊嘛。 通常见一即系第一次见未讲一声早晨啊，早晨啊，崔洁彤 系。 跟住見到啊，早晨啊，張傑彤，見到早晨啊，張傑彤，即係每見一次都要講一次早晨。 有時見到公司啲同事咧，出出入入斟杯水啊，去下洗手間。 都係早晨啊，早晨啊。 係啊，我有時見到普通話台嗰啲咧， 都係講早晨。 早晨。 啊、今日咧，我又带咗一单新闻咧，想同阿钟哥同阿 O 咧，即系倾下啦。 咩事？ 我想问一下，你哋知唔知道呢啲时钟酒店、情人旅馆咧，其实系喺边一个地方度开始出现嘅咧？缘起喺边一度咧？ 我嗱，我喺我嘅睇听人哋讲啊， 系， 即系我就冇接触过啊，我真系冇接触过。我入过一次嘅啫， 我哋冇怀疑过你，你咁紧张， 点解好似好紧张要解释咁样？ 好心虚嘅你， 解释就系掩饰咁样啊！ 冇，朝头早啫，纯粹朝头早啫。 咁我大家都话我去九龙塘， 系 咁如无意外，应该系九龙塘开始噶系嘛？以前成日都讲嗰句啊嘛，去九龙塘饮糖水啊，即系讲呢句啊嘛，就系话你去同一啲你嘅朋友们去九龙塘揾一间时钟酒店咁样咯。 我所以我问得唔好，香港可能真系九龙塘嘅，但系香港就系我哋接触嘅地方啦。但系原来喺 世界各地 其他地方 咁浪漫嘅事。一定喺法國嗰度發生先啦，係咪？ 係錯嘅， 應該唔會喎。 近啲，亞洲地區。 亞洲， 日本， 冇錯。 哦， 你點解會知咁叻？即刻估日本？ 你聰明啫，你真係冇去過。 因為嗰啲太空艙酒店啊，同埋膠囊酒店都係日本興起嘅。 講嗰啲阿崔傑同講嗰啲係時鐘喎， 我知。 你講嗰啲係真係 即係住宿嗰啲啊嘛。因為日本人都係好有前瞻同埋好新穎，同埋佢哋咧好早已經知道咧空間咧係唔夠用。 哦、所以要空間大改造。嗱喺上世紀六十年代咧，先至喺香港出現嘅。咁但係咧，我今日想講嘅咧，就梗係唔係話點解要去呢啲地方，即係做啲乜嘢嘢啦？自己都講到好似心虛咁樣。但係我想講咧，即係呢一個嘅行業咧，係慢慢有一啲新嘅趨勢啊，甚至喺疫情底下咧，佢哋亦都有一個新嘅發展。 有咩發展咧？都係咁 嘅 啫。 嗱，而家咧有一啲新類型嘅自助情人酒店就出咗嚟啦，咁就唔需要話即係經過任何嘅 reception 啦，去登記啊，定係點樣嘅？喺網上面你登記曬。 俾咗錢，即係因為而家喺網上已經可以俾錢嘅啦嘛，咁佢就會 send 一個密碼俾你，咁你到時到後去到嗰間房間咧，你就可以即係享用呢一個房間嘅服務啦，咁樣。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話呢一個服務咧，其實都唔係話淨係俾即係情到濃時嘅情侶去到用嘅，即係根據翻嗰啲酒店嘅負責人所講啦， 淡如白開水嘅都可以去嘅、 夫妻都可以去嘅，係、啦，我唔知佢濃唔濃啦，咁但係個夫妻去到做咩咧？原來佢話屋企咧個地方真係好細，甚至咧好多即係有小朋友啦，或者小朋友都大咗啦，咁但係空間真係唔夠用，佢哋好想有即係重拾翻二人世界嗰種温馨咧，有時都會去呢一啲地方。咁仲有話咧，唔係話後生嘅就血氣方剛去到咧，定就係親熱啦咁樣。咁好多接受訪問嘅情侶咧都話 咩咧？去煮飯 嗱、因為新式嘅咧 應該冇得煮飯， 裡面唔係喎，係啱喎，鐘哥我真係懷疑你係咪真係冇去過？ 莫非我真係開口腫？ 新式嘅咧係有得煮飯啦， 亦都諗咁多，我真係有得煮飯 嘅，真係唔識啊！我真 係 唔識。 係啦，仲有咧就係佢有好多嘅設施啊，譬如我哋成日睇戲嗰啲串流平台啊，或者一啲打機嘅設備啊咁樣，其實咧係俾一對情侶去感受一下，哦，原來兩個人相處或者兩個人同居啦咁樣嗰個浪漫嘅地方係喺邊度？原來嗰啲接受訪問嘅年輕人都話佢係 enjoy 呢一種感覺嘅。 enjoy 我反而提議大家唔好去啦。 點解？會分手啊嘛。 好簡單，女士們咧經常啊，即係如果佢係同居又好，又或者係結咗婚都好啊，佢第一個最最最最大嘅投訴就係話老公成日掛住睇電視或者打機。 係啦，咁咪去到又睇電視又打機。点啊？几百蚊木间房咁样， 你做乜嘢？我嚟睇电视咯， 打机嘛。 俾几百蚊嚟睇电视， 系啊， 你做咩打机咯？俾几百你打机，咁已经将来喺个同居生活或者婚姻生活都系遇到呢啲事噶啦。 嗱，所以咧沟通就好紧要啦。去之前咧，大家沟通到，即系话你哋沟通上咧就冇问题，咁你哋就可以继续呢一个活动。 更加唔应该讲添啊！ 唔讲 就话个女仔问我哋阵间去到咧，我哋唔可以睇电视，唔可以打机噶啦。个男仔会点回应咯？咁唔好去囉，唔去囉，咁点呀？ 係 咁點解仲要去啫？都冇得打機，冇得睇電視。 係 講都唔好講，提都唔好提。 嗱，情侶如果真係有頭先鐘哥所講嘅問題，OK 可以唔去。但係咧，佢個客路亦都唔係咁窄喎。 咁仲有啲咩客咧？ 就係喺疫情底下咧，多咗人去係咩啊？食飯啊！ 哎呀， 因為之前 係啦，呢個因為我都見到好多叫做駕駛者咧，好多時候尤其是三四月疫情比較嚴重嘅時候，即係可能兩公婆攞住個飯盒喺架車嗰度食咁樣，咁都真係見到呢個情況。希望疫情又做一步放緩啦，咁啊，即係快啲可以隨罩相見啦。講緊罩就係口罩嘅罩啦。 握著拳頭力竭呼叫，眼睛濕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情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馁似屎，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韧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这这个个风风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轻若似丝，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深陷。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无惧剧痛。 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面的战友都向我挥手，告别太久，世数落雨忧，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站山脚下望向山友，看不走。 早晨时间9:23，听过有 Tonic 的一口气。 晨光追踪31。 中国呢个环节呢，我哋就有阿 Cousin 出场啦。 早上 Cousin。 早上啊，周儿。你嗌我英文名，我嗌返你囉。 叫得呢个名呢就知道我哋识咗好耐啊。 係啊，即係你嗰陣时读緊书，我嗰陣时读緊书喎。 嗯。 即係读緊书嘅时候识啊，而家嗰次阿周儿同出世未啊？未啊，我。 未啊，应该。 咦 我点都话未。 唔系，突然间阿罗启新啊同我讲话读緊书。是啊，30多年前了，我识了你。 是啊。 哇，30多年了，我识了他。 是啊。 是啊，是啊。啊，是啊。哇， 真的拿回阿小柏林的头那些照片。 真的要啊，真的要。 有些心头是 吗？真的要啊。啊，怎么啊，怎么啊，今天有些什么介绍啊，今天。 哇，今天啊，紧要了。我刚刚才在电视上见到崔洁彤介绍港台电视31的节目，现在呢又跟他在介绍。 是。 今晚8点是铿锵集啊。那就是袁氏一家。 哦。 即不是说我们本来一家人咁解啊，系姓袁嗰一家人啊， 就系袁黎明啦。 系啦，咁袁黎明咧呢一家人咧，我真系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佢哋屋企咧有啲咩食饭啊饭局咧，可以做直播啊。 嗯， 系，因为佢屋企咧就嗱有四个我哋识嘅人， 系 都有四种唔同嘅政治路线嘅、 嗯， 有建制派啦，即系佢阿嫂啦，系嘛， 嗯， 系容海恩啦， 系， 咁啊中间派咧，咁即系应该就系佢阿。佢个容海恩个老公啦、 嗯， 因为佢冇筷子唔中间啊嘛，有温和民主派同埋咧激进民主派，即系最近咧大家就会睇多咗袁黎明个爸爸啦，系啦，咁就会啊把喺做咗网红啊，即系讲好多佢嘅意见啊咁样，咁、 嗯、 你话一家人坐埋嘅时候咧，即系都几好睇嘅，我谂 会系点样咧？会唔会真系似立法会嗰啲咁样咧？ 唔知道、啊，真系使唔使要即系举手讲嘢咧，咁样 又或者有啲咩事就会行去台边嗰度。点啊？你系咪想讲呢一样嘢啊？即系嗰啲咁。 系啊，嗬、嗯。可能咧，即系如果即系你话阿袁黎明同佢阿嫂要打开呢一个话题咧、 嗯， 可能都要从嗰啲美容产品嗰个开始。你知道女人喺呢啲事就冇仇噶啦， 都系嘅。 系咁啊，跟住咧就去到8:30咧，就会介绍呢一个日常8:30里边咧，阿锦啊，即系以前二台同事咧， 系 吓咁啊，阿。阿梁中你识唔识噶？ 我识佢识阿锦啊嘛， 系啊，阿锦咧佢学阿 Kitty， 嗯， 系而家咧又去体验唔同嘅工作岗位啊， 哦， 系啊，不过咧佢就冇你咁样啦，女仔做男仔嘢啦，佢系男仔做翻男人同女人都会做嘅嘢， 哦， 系啊，走去食肆要清洁啊， 嗯。 呢样嘢我唔知系 Kitty 够唔够胆做灭虫啊！ 哇，灭虫、啊、我想做、啊， 系嘛？ 系啊， 你冇嘢啊嘛？ 唔系，因为我屋企真系有曱甴啊，我都想知道其实系点样可以根治到。 送间屋俾你啦， 我搬屋啊， 唔系啊，曱甴屋。 狗唔做嘢嘅咩？ 咩话？ 有狗喺度咧，啲曱甴应该惊噶。 佢见唔到啊，可能佢太细只、哦，或者佢成日都瞓咗觉啊、 哦。 但系如果佢见到佢真系会有所行动，但系我都唔想佢食咗佢嘅。 系、嗯，咁有只猫喺度咯， 吓、 啊，猫又捉噶， 佢会玩咯，系、 哦、 啊，玩完之后就撇埋一边噶啦。你会无端咦？点解会见到曱甴脚咧？即系好似撞完车咧，散晒周围都系嘅啦，咁、样 吓、啊。但系最好冇啦。 跟住之后又同你玩啊， 系咯， 佢又会识洗 手。我唔知佢摆去边度玩咯，因为摆上我张床玩就唔该晒。 佢就地即系一揿停咗，放开手，走一走走又揿咁样咯、 嗯 啊，好似拍嗰啲打卜傻瓜咁样啊，系、嗯、啊。 但我相信灭虫就唔系净系曱甴嘅，阿锦 唔单止嘅，好似嗰阵时阿摩莉又话屋企有嗰啲咁样嘅，嗰啲啊， 唔知螨定系虱咧嗰啲，即系发诶湿潮湿啲嗰啲 泥啊， 哦谷泥， 谷泥， 谷泥， 系、 哦、 啦，即系潮湿啊，或者屋企有水管漏水咧，佢就会招呼你噶啦、 哦。 平时就可能会匿埋喺嗰啲，即系你有时见到啲又有啲书虫啊嗰啲咧，都会系麻烦嘢嚟嘅。啊，总之潮湿啦，所以啲人咧买屋咧，哇呢、這个。 光猛啊、乾爽啊，咁樣你嗰啲蟲都會少啲㗎咯。係啦，咁跟住咧就會去睇下啦。咁另外會睇下帶去觀鳥喎、啊。咁、 嗯、 差唔多㗎啦，阿鐘哥啊。 嗯， 你叫你鐘哥好唔怪啦。 喂，叫翻我 開始咧， 叫佢 鐘 兒。 係啦，叫阿鐘兒咁樣。 翻呢啲觀鳥啊，呢、嗯、啲免費嘅娛樂。係啦，買個望遠鏡咁樣，原來啲人咧。观鸟咧，佢哋系得到好大嘅乐趣嘅。 点解咧？ 我到而家都唔明，系啦，即系其实又等于咧，譬如话有啲人咧，佢唔使打麻雀啊，佢坐喺隔篱度睇人哋打麻雀咧，佢、 嗯、 都好有乐趣嘅。呢样嘢我亦都系唔。 呢个我又明白、啊 我， 你都应该明白。 我应该明 白 呢样嘢， 你都明噶。 系啊， 但系咧，如果你话观鸟咧，我就好容易暴躁嘅。即系数下数下，哎呀，哎呀，又数漏一只，哎呀，数唔到呢一只，我就会猛震啊。 咁你唔好數佢囉，係、 嗯、 啊，你就咁喺度睇 齋睇咁樣， 齋睇囉。咁跟住呢去到呢個九點半呢就鬥快去南美呢就會去到呢第三集啦、 嗯、 跟住呢就去到呢個厄瓜多爾嘅基多，咁、 嗯、 就佢哋呢就好多唔同嘅即係團隊嘅比賽㗎嘛，咁、 嗯、 有兩兄妹呢阿 Dom 呢同埋 Lisa 呢佢呢就第一次領先啦，咁跟住呢就有阿 Jane 同埋 Bob 一两夫妇呢嘩啲压力越嚟越大，即係你知呢压力大呢可能两公婆就嗌交互相埋怨㗎啦嘛。咁、 嗯、 跟住有个妈妈呢就带住一个呢就有情绪即係高涨嘅仔呢，佢而家呢个仔呢搞到呢情绪呢面临崩溃呀。又使唔使退出呢？咁我今晚呢大家就可以睇下呢一个咁刺激嘅游戏之余呢亦都可以欣赏下南美嘅风景啦。咁去到今晚啦，午夜廣場哲學有偈傾咧，緊、 嗯、 要啦，就係烏托邦與烏托邦啊，係啦，烏托邦啊，有冇聽過啊？ 大家都知啦，即係好願景非常美好嘅一個地方啦。咁烏托邦有冇嘅咧？其實 其實咧就好多時咧，你諗住整個烏托邦出嚟咧，定立好多規矩咧，結果一線之差，好心做壞事咧，就可能咧令到大家咧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啊！今晚就去睇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多份报章专访，其中在《经济日报》中谈及未有听闻中央有意在内地水域填海造地协助香港，包括珠海桂山岛，认为不应该为香港建屋问题破坏中央政策，不如香港自己在大屿山、交椅洲填海。林郑月娥有提到对香港的造地问题感到辛苦，指出香港的政治气氛保育意识高涨，以往社会对维港湿地文物保育不紧张，现时有一班人就相关议题同政府对抗而拖慢进度。他形容现时的土地开发工作比1997年起码艰难十倍八倍。他又表示现届政府重视中长远政策机制，在土地问题上若如上屆政府揼石仔造地，只是做項目，將無以為繼，以球場、運動場等改劃成插針樓，只是短暫止痛藥。他認為應該從政策入手開拓土地，改善收地賠償安置等等，一次過開拓一兩千公頃土地，亦會繼續舊區重建。聯合國對伊朗的武器禁運尋日屆滿，外長扎里夫說伊朗同世界的国防合作正常化是多边主义以及区域和平同安全的胜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将制裁向伊朗供应、出售或转让常规武器的个人或实体，而提供技术培训、财务支持和服务的个人或实体都会受到制裁。联合国安理会2007年通过决议向伊朗实施武器禁运，2015年7月伊朗同六国达成核问题协议，武器禁運在昨日屆滿，美國曾經在安理會提出延長禁運並試圖啟動快速恢復制裁機制，但都失敗。歐洲死於新型肺炎的人數突破25万，英國佔了接近五分一的死亡病例。歐洲過去一星期新增個案上升44%，意大利新增超過11000宗確診個案，再創新高，再多69名患者不治。總理孔特宣布收緊防疫措施，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 朝早时间太赶，下昼又唔够三十分钟，唉，我边度揾三十分钟出嚟啊？ 三十分钟做咩啊？ 哦，你唔知咩？每个星期最少五日，每日做唔少过三十分钟嘅中等强度体能活动咧，可以减低患上部分慢性疾病嘅风险噶。 哎呀，系啊，但系我真系冇时间做喎。 嗱，你可以将咧体能活动啊融入生活当中嘅，好似拖地啦、抹浴缸啦，都系一啲中等强度嘅体能活动嚟噶。三十分钟做晒两样，啱啱好。 哎呀，梗系啦，啊咁样真系冇藉口唔做运动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林慧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嘅曾太啦。早晨，曾太。 早晨啊 ，Bobby。 早晨，喂，问下曾太啦，点解要打电话上嚟 Morning Call 点唱先？ 因为我两个仔都喺早前生日。 嗯，是分别是今个月的都是十月份。 大仔呢就十月九。 嗯。 细宝呢就是九月廿三。 是不是叫大宝细宝的真的。 我自己叫啦。 是、哦、啊。那今年有没有特别的庆祝活动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定是还是出去这样啊？ 反而就今年有坐埋吃饭、啊 嗯、 就因为可能个疫情就减轻啲咁多啦。咁我就跟他们都一起吃西餐啦、 啊。出咗街食定还是屋企煮啊咁。 我是无饭主妇啊。 哎呀，我欣赏你呢一点， 冇因为呢个疫情变咗咩话咩厨神啊嘛，冇啊，我仍然都系简单啲，即系出去食咯。 嗯， 系啦。 嗱，咁啊，既然系咁啦，趁住今年啦，一年一度啦，打到嚟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说话想同两个仔仔讲先？ 都系好简单，做妈咪嘅就系都系想佢哋开心啦，因为大宝就做紧嘢啦，咁就希望佢顺利啦。咁小宝又仲读紧书，咁又希望佢都继续努力啦。呢个系父母好老土嘅说话，但系都系最紧要嗰句啦。我喺 Facebook 都系送俾佢哋嘅，就系最紧要开心，事事顺利，咁样就 OK 噶啦。 咁我知道曾太你咧都拣咗一首歌送俾两个仔仔噶。 是啊，我又冇得神秘啊，因为嗰次啱啱你打嚟嘅时候咧，佢哋啱啱喺隔篱听到问咩事，咁、啊、所以我就终于都要问佢哋，咁啊小宝就答咗最近佢话中意听 C All Star， 嗯，咁所以拣嚟嘅作品都系 C All Star 嘅歌曲， 耶，系啊，佢拣咗叫《再不再见》， 好啦，呢、這个时候送俾你哋， 好，多谢你。 曾经说过带你闯天地，年轻要恃着年轻到浪漫里飞，不断胡闹，不断磨合，把青春用尽。今天我正预备讲一句再后悔莫及。曾经我占据你的天，成长里继续成长，没走错恋的细腻，现在或未懂，但你如蝴蝶美，纵使世界极大，而破茧了只能远飞，说句再见告别在熟悉的小街角，相识的老地方，说过再见我但愿在他日欣赏你成熟更为好看，无协调地空，为着一路幸福，只肯心 早能够当人。 听我有 C All Star 的再不再见。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朝早吹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嘅食谱系海鲜黄姜饭，材料有三色椒切粒少许，蒜蓉切粒少许，洋葱切粒四分一个，白米一杯，鸡汤400毫升。海鲜方面，我就用咗花甲十只，大虾同埋带子各五只，黄姜粉三茶匙，甜椒粉两茶匙，同埋少少柠檬汁。做法好简单，首先将大虾洗干净，大子解冻，花甲用65度的温热水浸它15分钟等它透沙，然后热锅落油，落蒜蓉粒，炒香啲三色椒粒和洋葱，炒它两三分钟之后，就可以加入一杯洗干净了的白米，再加400毫升鸡汤，加入三茶匙黄姜粉，两茶匙甜椒粉，冚盖用中火煮它10分钟，期间记得留意收水的情况，然后开盖在饭面放上海鲜，再冚翻盖用慢火煮多15至20分钟，直至到啲米煮熟和汤汁收水，啲饭吸收晒海鲜的鲜味，煮熟晒之后就可以海鲜饭连个锅一起上桌，食之前加少少柠檬汁，咁就搞掂啦。 我成日听呢啲煮餸嘅一啲叫做方法或者步骤咧，我成日有一样嘢系超级唔明，到而家都唔会明嘅，咩叫做少许 啊？其实因为对于成个餸咧个影响不大，有啊有，冇啊冇。 我唔落都得啦，咁你使乜讲叫人落少许啫？ 唔系有就即系锦上添花咯。我觉得煮餸都系咁啊，其实即系都好睇自己屋企有啲咩嘅。 喂，但系流口水喎，头先就咁听你咁样讲呢、這个黄姜咩饭话？ 海鲜黄姜饭 啊！喂，這個、呢个咧你要加埋呢一句啊！做法好簡單， 做法好簡單。 我見咧近排咧，即係逆境廚神啊嘛，個個都係咁啊。我哋有吹神廚房啦，當然。你加埋呢句咧，做法好簡單咧，跟住咧就即刻大家都覺得真係好簡單咁 樣。係真嘅，個個都唔信。只不過我即係影相即係 share 嘅時候咧，就即係俾啲心機個角度就得靚啲。咁同埋我自己都唔會揾自己嚟搞啦，即係我唔會揾啲好難又要即係掹毛啊或者起骨啊嗰啲，我好少嘅。 嗱，我問一個問題先。吹尘厨房咧，阿崔杰彤咧就话希望用一啲咧可以影相机食先啊嘛，即系话个卖相要好。 系 咁，但系嗱老老实实啦，咁最后我都系食落肚嘅啫。 系 呢一个海鲜黄姜饭好唔好食咧？ 好食啊，唔系我唔系， 佢谂都唔谂， 好食啊， 冇谂过，不断思考， 唔好食嘅我就唔会介绍啦。因为呢个点解咧？其实海鲜黄姜饭咧系西班牙海鲜饭嘅变奏嚟嘅。西班牙海鲜饭大家都知道。 咁点解我唔煮西班牙海鲜饭，要煮呢个海鲜黄姜饭？ 第一咧，我系惊俾人 challenge 咗最。傳統嘅西班牙海鮮飯咧，其實原來係嚟自華倫西亞呢個地方嘅。咁嗰陣時咧，就係話一啲農夫啊，做完嘢之後好辛勞啦，日咁啊落咗山之後，即係太陽落山之後咧，佢哋就就地取材，就揾啲兔仔啊，跟住蝸牛啊、野菜啊，咁就一大烹。連埋啲飯咧， 見山食山，見水食水咁樣， 就煮一鍋飯，大家一齊分享。咁點不知原來所有嘢煮埋一齊嘅時候咧，個味道非常之好，就變咗呢一個好出名嘅西班牙海鮮飯啦。咁所以一開頭咧，其實係冇海鮮嘅。嗱，所以咧我就唔敢話我係正宗啦，因為以前咧，之前都有一個叫做我哋嗰、那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咪有一個嗰啲符號公仔嘅，好多可以用噶嘛。其中一個咧，個西班牙海鮮飯都俾人哋即係講過噶，即係要再修改，因為見到冇海鮮嘅，我哋本身係肉嚟嘅咁樣，即係好認真啊嘛。咁所以咧，我就話呢個係變奏，就叫佢海鮮黃姜飯就算啦咁樣。 係咁啊，黃姜都多吃比較好啲啊，因為依家始終係入秋啦嘛， 係啊， 令到啲女士們咧可以暖粒粒一啲啊， 好叻啊！ 我唔得，仲系勾你话女士们好啲啦，入秋换好啲啦，但对于我嚟讲唔得。 系你仲系一个血气方刚嘅小子， 系你多个好容易。我而家就算咩都唔食，我都好容易流鼻血。呢个系我习性嚟嘅，所以第时你见到我入嚟咧，用厕纸塞住个鼻唔使惊啊。我经常流鼻血嘅。 咁你净系食啲海鲜啦， 亦都唔系 Kitty 长得太性感， 亦都唔系因为你， 亦都唔系因为你真系唔好， 完全唔会嘅。 你谂多咗， 我冇谂过。咁好啦，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试下整呢个海鲜黄金饭。 梁荣忠， 乜嘢事啊？崔杰彤， 今日开始叫埋白元浩、林慧、阿欧，朝早六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哋五个有乜嘢搞作啊？ 呢、這个时间梗系。 我的享乐时代， 之前一路听这个我的享乐时代，听见阿欧说他们全部介绍都是介绍一些好优雅嘅食物啊，即系可能要去啲咩酒店啊，系啦，或者系饮啲咩靓嘅咖啡啊咁样啊。咁啊，镜头一转咁嚟到我呢度，应该要介绍啲乜嘢咧？唔好意思，我比较咧就即系落咗地啊，即系 down to earth 啊，冇啲咁优雅嘅嘢。反而咧，我中意揾一啲咧喺我身边嘅嘢。所以既然咁多介绍，我先嚟介绍 canteen。 边个 canteen 啊？我哋呢个 canteen， 我哋呢度嘅 canteen， 咁真系好介绍啦。 大家有冇听过话我哋嘅 canteen 有啲咩出名嘅食物咧？ 以前咧我就知道有啲叫做 hidden menu 啊，即系 神秘的 神秘的餐牌系啦，冇写出嚟嘅。咁就有呢个蜜糖香肠啦，同埋蜜糖鸡翼啦，系啦。 但呢个之前啦， 之前哦，而家就真系唔知啊，比较少喺呢度食咯。 好啦，咁阿欧你有冇帮衬过我哋 canteen 先？ 梗有啦，其实咧你头先嗰个咧叫做 hidden menu 咧。 都唔 hit 噶啦， 睇人嘅， 哦，当然啦。 我记得咧有一次，咁啊做嗰啲电影访问啦，咁有个 artist 朋友咧，就个个一上到嚟都系噶。喂，好挂住你哋港台 canteen 嗰个 鸡翼， 系啊，蜜糖鸡翼有冇啊？咁样啦，咁我都落去啦，即系嗰个 artist 朋友都几光芒四射噶嘛。 咁同埋朋友开到口都要睇下， 系啦，你知我呢啲 满足到 跑跑龙套啊，外卖仔咁样落去， 又唔好妄自菲薄。 跟住咧， 后生仔啊， 稍微问一问咧，佢话冇噶咯，呢样嘢冇咗好耐咯。跟住我话，唉，但系打个屁啊，梁咏忠要啊，咁样梁咏忠。啊，好啦，整俾佢啦，咁样 系咪真噶？ 咁样系真系啊，真系啊！ 好啦 ，Barbie， 你有冇帮衬过我哋 canteen？ 梗系有啦，但系我头先听阿 O 咁讲咧，我决定以后嗌所有嘢之前都话钟哥要嘅。 打个譬如啫，其实我 其实佢唔系讲钟哥， 嗰个可能系成龙大哥要嘅，成龙大哥要嘅咁 样啊。咁其实咧，而家我哋 canteen 嗰度咧，我哋。比较同以前比上咧少咗人嘅，咁的而且确，因为喺附近可能做嘢嘅朋友都会少咗嘛，咁就会冇咁多人帮衬。咁其实咧我自己近排咧经常流连喺我哋自己 canteen 嗰度，即系经常都会喺嗰度嘅。咁点解咧？有阵时喺度做嘢做得耐，哎呀，你知我哋呢度方圆数百里都冇乜地方好去啦，不如落去饮杯嘢啦咁样。咁咧就俾我发现咗，其实我个人觉得吓，咁当然你话一个 canteen 最紧要系乜嘢啊？嗱，你哋大家讲下先。 快咯， 快啦， 系 啊， 阿 Barbie 都系觉得快啊，阿欧你觉得咧？ 有屋企嘅味道，同埋有员工嘅价钱，员工价，咁员工价， 当然系啦， 系 我自己咧，我第一样睇嘅，当然如果我话我唔系睇食物嘅质量嘅，哇，有冇搞错？你要食嘢唔系睇食物嘅质量，咁我都睇嘅，咁但系我更睇嘅系嗰种感觉，即系正话欧讲咗，真系咪喺一个。家的感覺，咁呢個咧，我係好舒服嘅，即係我落去嘅時候，每一次都會好似一家人咁樣。哎，我翻屋企食飯，有呢一種感覺，而每一個嘅員工又熟咧，即係咁啊，即係見得多啊嘛。咁跟住今日食咩啊？已經去到咧，我唔講，佢哋都知道整啲咩。朝早一定係蛋餃子，一杯熱奶茶，晏晝必定一隻炸雞髀，有啲薯條，即係已經去到係咁樣。 呢個我同意，因為咧落到 canteen 嘅時候咧，首先你會嗌人啊，即係好似翻到屋企食飯咁樣，喂 ，hello 經理 ，hello 星姐 ，hello 咁樣，咁打完招呼之後咧，咁佢哋又好老實地會話俾你聽，阿 Kitty 啊。 今日呢个唔新鲜， 喂，几好啊！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感情嚟噶，系。 或者同你讲，今日食炒蛋啦， 吓。系啊系啊，或者呢一个正，今日新鲜翻嚟，你要试下咁样。咁我觉得呢个真系好真挚咯。 系啊，同埋因为有一个认知同埋熟悉度咧，好似咧细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睇大台嘅剧集咧，通常你入到去咧，嗰啲侍应已经话坐低啦，得啦 A 餐嘛。咩奶茶小甜啊，得啦，坐低啦，唔好讲咁多。 我中意即系一种情怀嘅， 嗰种感觉系哇，熟悉度好高、啊。 老顾客即刻觉唔觉得隔篱台会望住你？哇，呢个人啦、 啊，系啊，几乎会同隔篱台打埋牙交添啊。 譬如早午晚餐啊，阿林慧，你通常你会帮衬早午晚边餐啊？ 早餐多，但我想讲咧，仲有一样家嘅感觉都好紧要啊、就系咧，如果我哋长期去帮衬嘅同事们咧，你都可能会根据你嘅嗰啲工作时间。就大概都是那些中數去啦、你們應該都有試過的那個好像你家人這樣的姐姐或者經理走過來，哎鐘哥你今天晏了、做什麼好忙 啊那些呢、我都會覺得有一種哇暖意，真都很關心我們這樣、 林慧講完這樣我真的不得不講，即上個禮拜呢，我就平時我就會吃完早餐開工、那個工作時間就是上個禮拜呢，禮拜五好像是我去吃東西的時候，跟著就說第時你係收工先嚟食早餐咯、即係嗰種佢唔係淨係一種暖意，直頭係關懷備至，即係我好中意呢一種感覺。不過咧，我係想問一問阿 O 同埋阿林慧啊，喂，我而家講呢啲咁近身邊嘅嘢，同你哋之前介紹嘅嗰啲，好似個反差會唔會大少少咧？ 唔緊要嘅，我已經將我嘅享樂時代完全調節翻去呢一個調度啦。 正 所 謂， 你有張良計。我有过长梯， 有冇啊？ 冇问题，我觉得同埋咧，我想话咧，其实呢个咁嘅镜天咧，唔好收翻呢个咁嘅。 系咧，讲到好似好负面呢个咁嘅镜天咧咁样。 我其实想话呢个咁特别嘅镜天咧，其实喺听众嘅心目中系好神秘嘅。 啊，又系、 因为咧呢一个神秘嘅面纱咧，好多时就听我哋讲啊，去镜天食早餐啊，或者头先食咗乜嘢，但系其实好少人嚟个港台镜天帮衬噶嘛。 嗱，不过咧就话我哋即系喺呢度呢个广播大楼有一个。canteen 咧，其实咧每一个嘅工作地方，叫做啊，即系如果有啲地方空闲嘅，都会成立一个 canteen 噶嘛。 系， 咁其实学校啊，即系啲大学里边嘅 canteen， 你哋有冇去帮衬过 嘅？有啦，读书嘅时候系啊， 唔系自己嗰、那个吓，人哋间大学你就冇去过先， 不过 都有系嘛。 不过依家难啲啦，因为门口真系而 家就系 保安哥哥 check 学生证，即系旧时嗰个年代，譬如早一两年，即系譬如你话去我哋近啲喺九龙塘嗰、那个譬如 city 咁先算啦。喂，嗰、那个啲学生称之为个颓饭，其实都几低成， 都几颓， 廿零蚊、三十蚊咁样。 但调翻转咧，我反而即系最近有好深嘅感受，就系发现即系我又系喺附近读书噶嘛，咁佢而家咧有一间新开咗一轮嘅 cafe 啊，叫做就唔系以前嗰啲颓饭 canteen 啊，咁我就好好奇啦。咁我见到竟然咧系有报章介绍，你话劲唔劲先？即系一间学校嘅 canteen 啦，叫做，因为系喺校园里边嘅。咁我咧就叫过外卖。OK， 佢仲有素食，咁系咪好健康先？咁於是乎咧，我就想有一日即系落去个 canteen 嗰度睇下啦。點不知就好似阿 O 咁講啦，喺門口已經俾 security 即係保安人員截住啦。 你有冇話我係救生？ 我梗係有啦。 咁佢點講啊？咁佢點講？ 哦，對唔住啦，救生咧都要揾一個而家讀緊書嘅人帶你入去。 好簡單啫，識個學生哥男朋友咯 ，Kitty。 我都夠膽講咧，全港所有嘅大專學府嘅 canteen 我都幫襯過噶啦，因為我都周圍去，有陣時去講下 talk 都順便食埋。 巡迴演講 咁樣啦。咁喺我個人，我唔知而家仲喺咪度啊？嗰間嗰個 canteen， 我有陣時有一間咧喺清水灣嗰間大學咧，我係覺得好奇怪。佢酒樓都有嘅， 係啊，有，我哋呢度都有， 係啊，都有， 都有，都有， 呢個附近嗰間都有㗎， 都有㗎， 城大都有， 流沙包好出名啊，流沙包， 我成日覺得，究竟佢個酒樓係俾學生食啊，定俾啲先生享用嘅咧？ 教職員啊，應該， 教職員， 唔係學生都食得啊，我哋即係附近呢間。 你作為一個學生，好地地點解晏晝要飲茶咧？ 喂，其實唔係飲茶，並唔係長輩嘅專利嚟㗎，我想講 ，OK， 唔緊要， 都係聯誼嘅活動。 咁另外另一間喺附近嘅大學咧，連嗰啲大型咖啡连锁店都有一间喺度嘅， 有啊 有啊， 但系嗰个消费好贵噶嘛，几廿蚊杯咖啡，我成日觉得好唔抵 位噶嘛， 有折扣噶， 系啊， 系啊， 点解唔早啲话俾我听咧？ 咁、啊、你都唔系喺度读书，话俾你听冇用，我费事你葡萄啦， 系喎、 啊，唔系、啊啊啊，但你都读好多书喎、啊，钟哥， 哎、 你又 冇咩 商学士又 double master 咁样， 周石士 学历最高啊你，成个节目依家， 大家系冇饮咖啡， 就系冇饮咖啡，嗱咁希望 估到咧， 剩翻少少时间啦，因为我哋享乐时代每日咧都会有啲唔同啊。林慧、阿欧、崔杰彤同梁明忠都会带啲唔同嘅话题埋嚟啦。好啦，咁剩翻少少时间咧，想讲几句嘢都好简单。咁今日咧就第一日，正式咧就系有梁明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同埋白元浩嘅一个晨光第一线同所有嘅听众见面。咁当然咧，今日嚟讲咧，当然会有正话，我同阿林慧都讲咗，今日一定有啲沙沙石石嘅第一日。咁、但系希望系可以令到大家有一个充满正能量、愉愉快快嘅朝早俾到大家。咁我哋就。觉得好开心噶啦，咁同埋都系嗰句，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自己心目中心仪嘅主持人，咁我哋未必可以做到你哋心目中嗰位，但系希望我哋可以做到唔系令到你哋失望嗰一个团队就得啦。咁呢个就 系 希望我好想做到嘅嘢。 系，今日其实翻到嚟，我觉得好开心啦、啊，即系成个感觉，我觉得好快就已经 大 家融合咗。 融合 啊、 我啱啱今朝六点钟同阿林慧见面嘅时候，大家都仲喺度，哎呀，你讲嘢定我讲嘢，你讲嘢定我讲嘢咁样。但系而家短短嗰四个钟头里边，我哋而家大家真系好似已经做咗好耐节目咁样。所以呢个应该我哋大家应该觉得开心嘅一件 事。系啊，都系一个好开始。 Yeah, 用呢四个字去形容啦，就系、希望我哋晨光嘅团队合作愉快啦。 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多谢。 明天见。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 啊。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明忠、崔杰彤、白元浩、林慧，咦？阿欧呢？ 佢话佢睇住个股市先。 嘿，听朝见。